喂，Hello，啊，声都塞埋啦，已经今日。今日个表比较细啲，等我 check check 先，好冇啲咧？啊，爆咗，应该悭力啲嘅咁样就。喂，因为今日啦都几辛苦啊，原因就系咧，嚟咗 Melbourne 成个礼拜啦，咁嘅时间都。跟咗呢边嘅啦，已经咁咧。你睇下后面个钟咧，而家系1点几嘅啦。咁变咗，哇，真系顶唔顺。头先食完饭之后咧，等开场咧，即系我有啲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嘢，又唔够时间啦。因为我仲有啲香港嘢带咗嚟做嘅。咁但系咧，要时间到去而家呢1点咧，都有啲难度嘅。我惯咗望嗰边镜头，都有啲难度嘅。咁所以咧就冲个凉，嗱临开始啦。因为我惊瞓又唔系，唔瞓又唔系。咁听朝又早起身，因为听朝咧就要去呢、這个必要嚟嘅景点、哦，即系我有个呢度嘅网友就琴晚去食完饭啦，咁咧佢就话：，你必要去嗰个唐人街、哦，因为咧即系你又见识到多啲嘢、哦，原来 Melbourne 系咁样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有朋友就叫佢帮，即系带我去啦。咁听朝早起身，咁咧但系咧而家惯咗。早瞓，即系唔系，即系慢慢 turn 咗啦。即系譬如喺香港嚟讲，就几好嘅时间，因为呢度就迟嘅，早过香港3个钟嘅。咁所以系咯，咁啊，头先想恰一阵，但系恰唔着，因为唔知点解咧，即系就嚟做 live 咧，好难恰得着觉。咁就系咁样。咦，我见到 Eddie Sir 咧都入咗嚟，我应该睇下系咪先。阿 Candy 有冇嚟到？打个招呼嚟。同埋過到嚟咧，雖然1个礼拜前先至做個 live 咧，但係頭先開波嘅時候咧，有少少遲鈍啊，即係好緩慢，要諗好耐先至識得點樣入去，但係都冇遲到，即係起碼喺2分鐘內都可以開到波嘅。啱先我閂咁少窗，先只腳有啲凍。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呢？我谂有啲心水清嘅朋友都知噶啦。咁就唔系咩特别事嘅。点解个标题咁样讲呢？咁我一阵间慢慢就一一讲俾大家听。 探长好，大家好，Ultramax 90 喂，Hello。 ，Hello，Hokakit，好耐冇听直播，Susio，大家好，我抱怨会唔会户外狗吹，行行。仲未返香港，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大家好。 咁即系咩意思呢？恶土会唔会户外狗吹啊？应该就唔会啦，因为啲行程呢就冇 design 到有呢一环咯。因为今次我就唔系自由行嘅，原因就系我朋友喺度住，咁呢，佢亦都系新嚟嘅，咁变咗呢，就好多时我哋嗰个活动范围呢就唔系话好方便咯，即系唔系即系我朋友唔系呢度老江湖嚟嘅，咁你一听到个铃一声呢就系、是。嗰個焗爐咧夠鐘，咁呢邊啲生活咧就同香港就好唔同嘅。咁啊呢邊咧，即係反而咧，嚟到呢邊咧，我係瘦到少少，瘦咗幾磅。原因就係咧，多數都係喺度自己屋企煮嘢食。咁原來咧，屋企煮嘢食咧，只要你就到，即係你最信得過就係自己隻手啊嘛。咁啊落咗啲咩調味啊、成啊、食啲咩品種啊，全部控制到嘅時候咧，咁好似个人精神咗啲添啊！即系因为香港点都食到好多糖嘅，譬如出街食啦、打芡啦，一个炸猪扒、炸鸡髀嘅皮啦，同埋甚至乎你就算食一啲有汤料嘅 keto 嘅食品咧，个汤都已经加咗好多糖咁样，你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咧喺度反而咧，因为我朋友都系 keto 噶嘛，咁所以咧嚟到呢度即系食就食好多嘢噶都，但系咧真系。減咗幾磅咯，同香港唔同咯，咁啊係咯，呢樣嘢又喜出望外嘅收穫啦。 47，阿志探长好，大家好，搵信王，放假就完全唔好理香港啲嘢，好攰啦。 Vincent，我知你都有啲微言嘅，對今日嗰單香港嘅嘢啦，所謂，即係其實在公在私，我都梗係盡量想唔理香港啲嘢啦。咁但系咧，在公咧，我哋 接到啲 project 好惨嘅，即系唔同打工嘅。打工咧，你放咗个假咧，你又话闪就闪噶啦嘛，即系有人 take over 你啲嘢，甚至乎有人 replace 埋你个位都得噶嘛。即系，但系我哋接嘢做咧，尤其是广告咧，咁咁啱有一单嘢系做完第一个 take， 即系做完第一个 cut 俾个客剪完片睇咗，咁你唔知道几时会复你。改嘢噶嘛？咁呢个 case 就系啦。而且最理想咧，就系我未走之前咧，就接咗单嘢啦。咁我如果走之前，我上飞机之前，我就还晒俾佢咧。咁基本上梗系好舒服嘅。咁但系我控制唔到佢噶嘛，即系我唔可以催佢喂快收货咁样唔得噶嘛。咁所以咧，我成半个 office 拎咗嚟啦，有电脑啦，几个 hard disk 啦。好彩而家啲 hard disk 系咁嘅啫。即系呢啲 SSD 咧咁鬼细，好方便，带三个嚟，仲轻过个电话咁样，三个加埋啊，咁所以咧，即系科技系带嚟唔少嘅方便嘅。咁所以我做完嚟到做咗第二个 cut， 跟住佢又改到今日收到 email 话有第三个 cut 咁样，所以咧点都摆唔低。原本有两日咧，我哋好爽皮可以去远啲玩嘅，咁可惜要喺度。戰鬥啦，咁有少少嘥咗旅行嘅，咁但係咧，今次都比我預算係好啲嘅，即係所有原本要去嘅地方達咗標嘅，即係有啲好開心嘅地方啦，例如搭直升機去睇呢個十二門道石啦，咁啊非常壯觀嘅，亦都係打破咗我多年嘅迷思嘅。咁如果有聽過狗吹嘅朋友，以前咧即係我成日都重複，又話自己好驚好畏高啊，細個。做助手嘅時候，要上啲天秤拍嘢咧，驚到休克啊咁樣。咁係即係嗰陣時個陰影咧，就係大到夜晚翻去發夢咧，都喺懸崖跌咗落去咁樣，即係好恐怖。咁我一路去到搭飛機、搭直升機之前咧，我真係都好大壓力嘅，但係我盡量用理性去克服啦，即係因為直升機嘅意外。唔係好多嘅啫，咁樣咁啊，同埋嗰度嗰啲旅遊區同埋咁空曠咧，即係唔使你走去啲天秤嗰度啊，又唔使你走去啲大廈嗰度啊，譬如 Manhattan 可能恐怖啲啊，啲大廈度穿梭咁樣驚啲咯。咁但係呢度咧超空曠咧，咁所以咧即係盡量話俾自己聽，好安全嘅，啲直升機又好超新超靚，好先進。咁所以上到去咧，哇！見到啲景色咧，我竟然係一啲都唔驚咯。反而调翻转咧，我对海洋公园嘅吊车反而仲惊，因为海洋公园嘅吊车咧，拱拱拱拱拱嗰几下咧，真系心都嚟埋嘅。因为你觉得会脱臼咁嘅，成日都我自细到大都好惊海洋公园嘅吊车，但系冇办法，你海洋公园你唔搭吊车，不如唔好去，系咪先？咁所以今次嘅经验咧，就系话搭直升机系冇搭海洋公园吊车咁惊嘅。咁大陸嗰啲吊車未搭過添啦，即係咪搞啦。同埋我亦都試過一次滑雪咧，坐嗰啲登山嗰啲吊車咧，喺側邊乜都冇嗰啲咧，哇！嗰次驚到我望都唔敢望落去。咁所以唔知係咪個人老咗咧，冇咁怕死啊。咁啊，所以真係一啲都唔驚，仲非常好玩添，我覺得。咁所以咧，真係值得推薦俾大家咧，就係墨爾本嘅十二門道石呢個奇景咧，真係非常壯觀，因為佢係有十二個 headland。突咗出海度，咁经过长年累月嘅风沙侵蚀，风同埋水嘅侵蚀咧，咁咧就个 headland 就斩开咗，即系破边，咁剩翻一嚿石咧，个个都系各有 character 嘅石头咁样，压立喺个海嘅中间咁样，好得意咯，因为个面积好大嘅，咁啊，因为佢个海侧边岩石嗰个形状好似个 tiramisu 咁嘅，即系一件 tiramisu 好多层喺里面咁样。咁所以真係好值得去囉。我諗如果有睇我IG 或者我Facebook page 嘅朋友呢，都應該睇到我擺咗嗰啲相喺度，真係好正。咁啊，所以今次其實雖然好冇癮啦，嚟到做嘢，咁啊冇嘥嘅，我相信。咁另外一個呢，呢個公事咁私事呢，就因為呢我離開咗香港之後呢，不停都有同即係同香港啲朋友無間嘅，甚至乎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走咗嘅，因為而家天涯若比鄰啊嘛，即係你有個電話喺手度咧，隨時都同人溝通到嘅時候咧，咁有分別唔同幾位朋友咧，就 send 咗一條 link 俾我，就叫我睇下，喂，有人講你喎、咁樣，咁咧就係、是、 即係話明唔遊花園啦，就直講啦，就係城寨咁樣。因為阿大聲公嗰單嘢咧，就開個類似我疑似，即係冇開名嘅，就講話以前有個主持咁樣，即係佢連我係佢嘅 founder 都唔記得咗，因為佢心目中係冇呢樣嘢。咁咧就話講過喎，話我落井下石喎，類似即係佢 conclude 咗俾我聽，就係類似嘅意思係咁。咁我冇辦法唔睇啦。咁啊唔睇游志可，今朝睇咗三不管咁樣，哇睇到咧我動容啊，真係即係我見猶憐啊，即係睇到我都想喊有少少。但係醒翻轉頭逐樣分析，就另外一個唔同嘅講法啦，可以話係，尤其是佢哋兩邊都係我嘅朋友咧，咁同埋我就比較即係相對係比一啲普通佢嘅 fans 咧係了解少少嘅，我相信啊，因為正路啊，係咪先 ？off 咗咪我都聽到佢講嘢，都傾過偈，咁我冇理由唔冇你咁熟啩咁樣。咁首先咧就要同一啲咧新嚟嗰啲朋友咧，即係你講埋呢啲咁嘅私怨咧冇意思嘅。其實咧呢單嘢關我鬼事咩？兩條友有官司，即係只不過抽下水啊，幽默下講兩句啊，哇！但係估唔到出到嚟嘅效果咧，即係平時咧。我讲啲世界大事啊，上火星啊，甚至乎讲一啲施政啲荒谬啊，一个人都唔答嘅嗰班人啊，讲紧。但系咧，我今日稍微讲少少，我俾人话嘅时候，即系可能我又话过人啦，曾经，哇，铺天盖地咁样，我谂两个钟内有30几40个 comment， 虽然对一啲明星嚟讲又好少啊，但系对我嚟讲咧，30、40个系。即系喜出望外嘅，可以话系咁变咗。我觉得即系令我几个钟头，令我一个好深刻嘅体会咧。啊，究竟呢班人点解会咁样嘅谂嘢嘅咧？又或者啊，究竟你哋系追求民主啊，亦或追求一个教主咧？咁样咁，所以我有以下少少分析嘅。咁啊，尽量咧就呢件事唔关我事啦。咁我褪后100步嚟睇翻啊，究竟呢班人喺度做乜咧？包括我自己啊。咁今日唔知點解好多人留言，我都相對啊，咁所以招呼下大家先。 Ultraman 96，因為冇零食，所以只能減磅啦。 冇錯。 Wilson Liu， 出街都係食味精啦，自己煮就梗係健康啲。尼陸王蟬龍 ，Message Retract。 點解啊 ？Welcome Video。 Hello Bell。 竟然冇 hater。Wilson Liu。嚇？咁奇怪。 多謝你啊，9527，有三個 haters， Eddie， 尼陸王蟬龍，好耐冇睇來。 哇，望呢邊 ，Hello， Eddie Sir。 電話寫唔到嘢，剛開電腦先寫到。Okay。Brown， 大家好 ，Eddie， 直升機同陸路都睇過，好正。多謝你啊，9527，細個嗰陣聽過同學話。海洋公園吊車試過甩底， 唔係啩？ 只係咪嚇我？惡徒要換喺門徒石有無航拍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海洋公園吊車真係吊㗎 ，Eddie。澳洲天氣變化好大，小心保重。 係。 May Lam， 係。 Hello May。 可能你同大聲公老友 Jack Music MB 鄧模式三不管邝永兴会被大聲公指控。非常可疑， 系你先识得咁谂嘅，真系嗱，我好希望咧，晏昼有留言俾我醒我嗰啲朋友咧，惯咗嗰边望，对唔住，咁即系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啦，咁同埋老实讲，我同阿邝永宣同埋阿刘世良同埋大声公之间咧，我的确系同阿刘世良比较熟啲嘅，因为即系唔系咩私交啊，系因为节目做咗好耐啦，由 D100 开始已经同佢拍档啦，同阿周柏源啦。咁邝永宣咧就系、是、因为做城寨啊，唔系做城寨之前，啱啱喺阿大班嗰度开始，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先啱啱识邝永宣嘅。咁我当时好中意佢嘅，佢个人咧，哇，讲嘢又快，又幽默，又刻薄，即系其实我几中意讲嘢刻薄嗰啲人嘅，因为即系你刻薄，即系证明你有观察力，有观察力即系证明你个人好 smart。咁我其实。我覺得哇，一見如故啊，簡直係咁咧。後來唔知咩原因咧，就可能有啲人誤會啦，因為可能或者誤會，或者識得耐就秒噶啦，即係互相秒。咁啊，細良咧就完全係唔會表露呢啲嘢嘅，即係佢簡直係無敵嘅，即係 佢系我其中一个咧，推荐俾大家咧，系值得学习佢嘅地方嚟嘅。尤其是讲嘢嗰种方法啊，尤其是佢 spin doctor 嗰种技巧啊，即系唔好用负面去谂啊，即系系好容易会讲一啲说话出嚟，系令到你自己建立到一个形象嘅。咁所以我咁五十几岁学乜鬼啊？即系如果大家后生啲咧，就应该学一下一啲讲说话嘅技巧。怎样去将一些很严重的东西淡化，将一些很明明不足为患的东西放大二十几倍，这样即是我欣赏的某程度坚欣赏，不是曲线、啊、但很可惜呢，我就不才，即是做不到这件事。我都其实 我不停地都想好像讲东西讲完等于没讲，或者讲完人家即是很合理地给你影响咗佢嘅谂法，我就最渣嘅，因为我讲极嘢人都唔明嘅，因为我成日喺九吹廿四度咧声嘶力竭咁样，即系希望大家咧睇一啲政治嘅事啊，睇社会嘅嘢啊，对一啲人啊，即系尽量客观同埋独立思考嘅。但系今日嗰班人，即系令我谂起当时 D100我唔做嘅时候，一夜之间咧，明明之前都话啊你嘅节目好听啊，第日就唔知点解咧就。又即系因为一个老人咁样话同你反咗面之后咧，佢哋好似唔使用脑咁样咧，就好似一啲昆虫遇到一啲信号咧，即刻 switch 咗去另外一边咁样。即系你以前佢点样中意你听你讲嗰啲嘢，觉得你点样啱啊，出个口赞你讲得啱啊，因为要 tick 晒啊，你 tick 咗另外一个 side 之后咧，就会变晒嘅。即系嗱，我就唔系唔明嘅，其实即系我明嘅，但系只不过咧。我自己就觉得好匪夷所思啫，即系点解人会咁样嘅咧？乜你唔系自己谂嘢，你唔系自己去判断嗰件事系点嘅咩？人哋讲完你就信噶啦，咁唔怪之成日啲骗案都不停咁样重复发生啦。咁嗱，首先我唔系讲城寨有骗案，即系攞个比喻啫，即系对一件事系点样咧？即系你可以逐样去分析噶嘛。嗱，譬如头先阿邓武识所讲，根本回避人哋嘅指控，就讲咗第二样嘢。嗰第二樣嘢包括咧，即係全香港咧，就好似淨係靠城寨去挽救呢個民主自由同埋法治咁嘅。即係我相信城寨咧係一個好大嘅力量，佢能夠改變到個社會嘅某啲人嘅原因就係你有多聽眾，譬如你一集有成廿 K 咁嘅人，你咪可以影響到個廿 K 啊，個個都聽你講，一半人聽你講都影響到十 K 人啦。喺呢個方面咧，我完全係冇懷疑，或者從來我唔覺得城寨係鬼。首先我声明，咁大声公系咪鬼呢？其实我以我嘅接触佢咧，即系大家真系高估咗佢，哇！又话咩高手啊，咩老千？我觉得佢真系未够班咯。老实讲，如果讲老千，即系我都见过好多老千，因为佢只不过咧性格精奇，个人有少表其立意，同埋咧大声夹冇准，即系成日话人哋五岁智商嘅，但你都俾人困到嘅。妖你又兼老千啊大佬，即係我觉得真係好好笑啊。咁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唔知因为边个讲过就话哇呢个高手啊成，因为今日呢我见到留言我先知啫。咁所以究竟佢系咪一个咁邪恶嘅老人呢？咁样佢又唔系好老嘅老啊，四五年嘅啫应该我估啊。咁所以系咪讲大咗呢？即係对一个又话佢系鬼啦，啲时间都会夹得咁啱啊。即係讲得出呢条友。即係講得出話啲時間夾啱正呢個引渡條款嘅法例，我覺得嗰個友真係正。喂，舊年入品法院排期嘅法庭排嘅，排到而家又咁啱咧，又話啊人哋打緊仗，你咁啱前唔上庭，早唔上庭。喂，咁你真係問下法官啊，真係要，或者問下律政署啊，真係要，唔通夾埋嘅？即係你話有可能都幾勁啊！如果真係咁嘅話。 佛山矿探长好， 喂 ，Hello， 佛山。 越国李恩、白雷、韦信王，澄清下先，我冇微言噶，你自己皮抽水都唔得咩？我只系用翻一般回应抽水 嘅 下 神。Okay, 多谢你啊，9527埋堆比较容易生存同多着数。Jack Music MB 邓无色邝永兴话。合约或超过1000书，大声公才可收7%版税。A 王 EK 陀4K audiences never above 20K。韦信王 b 不过我见到佢哋啲 YouTube 留言，都估到你锦秋会好多人踩你场，红豆冰二有少少想你唔好踩落呢趟浑水。 所以呢，即係多謝你提醒先啦。咁其實唔係你淨係你咁講㗎啦。咁另外一位叫 Joe Chan 都提我，喂屌你唔好踩屎啦。喂其實我唔係踩屎呀，我係即係有人話俾我聽，佢又提一提我。咁我其實最初頭嘅諗法呢，我就係諗住抽下水先，因為哇呢本書爆晒棚，賣到斷晒屎，我竟然未睇過呢。咁我想掩飾我自己嘅文盲，唔想睇書呢，我就唯有話哎呀 ,miss 咗添咁样。咁即係抽水嘅老实讲。咁但係点解抽一抽水嗰啲人就会假定呢我係落井下石呢？即係嗱呢样我第一个大惑不解啦。咁其实我都知嘅，我点会点个大惑不解呀、啊、因为即係我见过红豆冰 1.0 呢，我点会唔知红豆冰 2.0 系点样形成呀、啊。咁所以咪係囉。点解我今次会话最后一次论下江湖呢？原因就系、是、早两三啊旧上个月呢，有一位好资深嘅我嘅网友啊，咁即系佢经常都有 sponsor 我个9724嘅，即系好支持嘅，即系实质地支持嘅。咁呢佢就唔会唔系 super chat 嘅，佢就直接入数落去HSBC 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真系好支持嘅，因为担心你 super chat 咧又俾人哋掠咗一笔啊咁样咧，即系我觉得真系好感激佢啦。咁佢往往咧就相对客观过我好多啦，因为即系我叫探长啫，我唔系一个咩分，即系唔系一个去即系好成日都可以好清晰理性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我有时都受呢个感情或者这个情绪去影响到一些举动，或者一些成日都产生一些怨气啊，好负面啊，因为我个人相对习惯很多负面的东西会行先的。咁多谢他提醒我呢，他说即是他就当头棒喝，即是他不用给面我，他说你成日说人家表里不一，我成日说人家表里不一都是说邝云轩和刘世良的啫。原因就是即係我以前都研究過咧，即係因為我成日都一旦我當咗嗰啲人係朋友咧，我就好戥佢緊張嘅。即係有時，喂你即係好開咪同開咪前開咪後係有啲出入喎，講啲嘢咁樣。即係我係因為出於我真係好當嘅朋友咧，我就覺得好難堪啊。咁我先至所以咁緊張。咁所以嗰位網友咧就話：你成日話自己扮灑脱，但你又做唔到。你又成日都话唔 care 呢啲嘢咁样，但其实我又好 care 嘅。咁我就中正我自己讲我自己咧，即系真系表里不一。咁我经过反省咧，我觉得我的确系。咁其实未发生呢件事，即系未我未俾人今日走出嚟醒我之前咧，即系抽水之后咧，我都打算咧，唉嗰啲嘢其实关我鬼事咩？即系社会嘅嘢真系关我事啦。咁但系人哋嗰啲恩怨其实真系唔关我事嘅，咁同埋唔知点解佢哋假定咧，我系剔咗个 Gordon Poon 嘅 size 嘅，即系喂，只不过我觉得 Gordon Poon 咧相对咧就比佢哋大方啲，原因就系咧，我同阿大声公兜兜面咧，我耻笑佢咧，喂，当时你又崇拜人哋，你又咩都制，后来又咩，我都兜兜面当倾偈咁讲咧。佢系唔介意嘅，即系佢话：，法庭系自有公论啦，因为有好多证据事实摆晒喺嗰度咧。咁我就话：，如果真系有消息嘅话，你话声俾我听，几时啊？我都想听下，想听下审咁样。咁咧，我即系如果呢度有啲网友咧，即系入咗嚟咧，尤其是城寨嘅 fans 咧，即系我如果有日期去法庭咧，我就真系好希望即系大家去评一评理咯。即系我觉得。我有时见到佢哋嗰啲讲法呢，我都觉得几得人驚，有啲心寒嘅。即係例如我听返阿世良有一句结案陈词呢，讲呢单嘢呢，无论法庭嘅最后个判决係点。咁我相信呢，聪明嘅网友嘅 fans 呢都会懂得分即係点讲，佢 accept wording 呢就係、是、都自有分晓嘅咁样。嘩咁讲真係恐怖啊大佬。喂，法庭是讲证据的地方来的。 即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一个人呢，经理这样讲完呢，即觉得他判出来呢都是错的。即这个头盔呢真是仲能厚过保龄球啊，大佬真是。咁所以我觉得即大家諗嘢唔可以俾人咁样讲两句呢，你就当法庭讲嘅嘢呢虽然係咁，但係呢就有公论嘅咁样。喂，咁人哋咪公论咗囉。即呢啲唔係政治案件，呢啲係钱债案或者商业案件，咁全部都讲证据嘅。咁至于嗰份约系点样写嘅，点样弹弓手嘅，喂，你当啲法官啊或者嗰啲陪审员啊，冇陪审员嘅，呢个民事嚟㗎嘛，即我唔系好熟。咁佢哋唔系傻㗎嘛，佢唔系针对你㗎嘛。即我觉得中国人呢，即以前我同阿细良做节目嘅时候呢，都成日讲过呢，中国人最叻呢，有其中一招呢，就系成日喺度做受害者。即你明明系被告就变咗受害者嘅，即系俾人搞嘅。咁搞咗你香港系咪冇民主呢？咁搞咗你之后香港系咪就即刻冇普选，冇希望呢个普选。即是大家真的要去好认真咁样諗呢个问题。即我都明白，尤其是捐咗钱嗰啲朋友呢，即同翻教会朋友一样呢，我嘅生活已经系喺嗰度。我有份，即呢个家庭我有份嘅。嗰个投入感好强嘅。但系投入感并唔可以取替咗事实㗎嘛。唔可以取替咗本末㗎嘛，系咪。咁例如即嗱，头先阿邓武式讲嗰样嘢呢，我估系佢话佢逃避啲咩呢，就係逃避，以我所知当时淨係大声公一念支持，我又冇喺呢度讲过佢讲过啲乜，咁甚至乎有啲唔讲得嘅，因为喺法庭呢有晒呢啲资料啊，或者话记录买咗几多本啊，全部都有讲嘅，咁迟啲大家都知㗎啦，呢个即係唔使多讲㗎。咁呢即係佢讲咗之后呢，我都係听返单方面嘅讲法啫。咁但係呢，听完三不管呢，就听埋嗰边嘅讲法呢，但係竟然隻字不提呢，卖完本书之后人哋追溯或者叫佢交返条数出嚟卖几多本，係完全冇回应。又好似听讲啊，好似冇覆电话啦，一定係或者书面上又冇回应啦。咁可以点样做呢？会做到啲咩呢？如果假如係你，好多人呢都系唔知点解个论述咧，个讲法咧就系话大声公系一个扑街嚟嘅，又呃钱又老千又蒙能有罪噶嘛，大佬即系逢亲帮大陆打工都有罪噶嘛，又系又呃阿麦基啊呢样嗰样啊，唔知点解人人去攻击人咧，都要揾呢样嘢嚟行先嘅。咁个事实咧，喂老千啊都要剥牙噶，大佬一个老千都会俾人老笠噶，大佬。咁佢都有机会做苦主㗎嘛，係咪即係话俾大家听苦一个衰人係唔可以讨回公道，或者一个衰人係唔可以有法律嘅保障，或者一个衰人做完嘢係一定冇粮出係啱嘅先。即係睇戏大家都认同嘅，通常嗰啲老千最尾呢俾人呃返啲钱，大家大快人心嘅咁样。咁但係边个呃返个老千嗰啲钱呢，咁样又冇人讲㗎喎。咁呢个係电影囉。咁现实即係我作为佢哋两家嘅朋友，即係我尽量用一个客观嘅方法去睇啦。因为其实我头先所讲，即係我就算咁样话大声公呢，即係我同佢饮茶我都有话佢，即係你以前又唔出声，咁你后来又即反咗面又喺度告人，即係我都有咁同佢讲。但佢即係佢冇嬲到我囉。但係呢，我喺即係我冇机会同阿城寨倾偈，原因就係你知佢哋神圣不可侵犯嘅，就唔会主动约人嘅。咁所以呢，我就只可以呢就听佢嘅节目啦，只可以呢就喺旁边了解件事，同埋加上我对佢哋嘅个性嘅分析呢。咁我觉得我好肯定咁同大家讲呢，我觉得楼市呢佢绝对唔係呃人钱囉，即係绝对唔係为咗钱囉，佢唔出粮係为咗另外一样嘢囉。即係啲书又唔交代买咗几多本啊，甚至乎个合约嗰度，即係当人哋搵你嘅时候，如果你交代清楚，其实咩事都冇啊。即係你就算同佢讲，你话因为书局俾人搞啊，又唔好生意呢，又要交租呢，即係可唔可以通融下咁啊。你讲一句呢，因为大声公又唔系等钱使嘅，即係呢件事就冇㗎啦其实。咁但係我唔明点解呢，即係佢隻字不提，因为佢唔想面对现实。但係问题嗰啲听众呢，甚至乎佢哋嗰啲 fans 呢，我都唔明点解连咁基本嘅问题都唔去疑问㗎喎。 即係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呢？點解有機可乘俾呢個十惡不赦又大聲又自戀嘅老嘢又告又勝，佢先至走出嚟話自己係俾人哋搞呢？又話咁啱呢，即係遲唔搞早唔搞，我係一個一個難題又搞到而家你又喺度搞我，喂，即係完全錯曬囉。即係你咁樣我真係接受唔到，因為首先我唔覺得大聲公是鬼啦，又唔覺得劉世良兩公婆係貪錢啦，因為佢大把錢，使乜貪啫？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件事可以好簡單解決嘅神祖，但係問題大聲公，你當佢係追你錢，你咪俾錢咯，你咪冇錢，又或者你咪交代咯，即係好簡單嘅。嗱，有好多人仲係話傾向唔信大聲公，咁其實信唔信佢好行嘅，真係。其實咧，遲啲嘅法庭咧，你有嗱，首先如果你有機會。你真係睇下，你聽下審啦，即係其實裏頭有曬啲白紙黑字，有曬啲資料喺度嘅，即係我知少少，但我唔會喺度講嘅。咁根本上冇得 spin 㗎啦，真係，即係因為你真係冇通知人，人哋揾你，你又冇覆到佢啊嘛。咁衰人唔使覆嘅咩？你衰人幫你出嗰本書係你收咗個顧客嗰啲錢，你唔係收咗佢錢啊？買書嗰啲人個個都有份俾個書商嘅，咁你都要交代㗎，但你冇交代啊嘛，講嚟講去。咁你讲一大轮其他嗰啲嘢不停咁样捆绑埋一齐，就令到人哋即係妖魔化呢，我就唔夠胆讲。因为呢某程度大聲公嗰类人呢憎佢真係都几憎佢，因为佢好騎呢啦，话人哋五岁嗰啲咁嘅自大狂妄啦，甚至乎佢即係总之就似于自己又生得几靓仔，佢自己觉得啊，因为成日自拍嗰啲人都觉得自己靓仔。咁呢又即係总之佢嘅形象呢就输晒，即係冇得比嘅。即係你同你比我如果唔识佢两个嘅，即係我都觉得我唔信佢，我信刘氏两个公婆嘅，因为佢形象太好啦实在。咁所以喺个咁蚀底嘅情况之下呢，就再加上佢有个 channel 可以成日都讲一啲似是而非，又避开咗自己啲不利嘅嘢，又将一啲明明唔关嗰条数事嘅元素就讲埋落去。咁而家你咪睇到囉，即係香港永远都冇民主嘅，我夠胆讲。即係因为大家都係淨係俾呢啲好美巧言令色同埋用个形象，就唔使分析嗰件事嘅始末或者本末。咁变咗冇办法啦。即係所以我都唔会再，即係其实我 day one 都冇 tick 到嘥嘅。即係我想同嗰啲有份闹嗰啲人讲呢，即係只不过我手头有嘅资料，我相识佢哋几个 party 嘅我嘅认识嘅性格分析出到嚟，我觉得大声公虽然系一条扑街，但系都要找数噶嘛，出咗书唔使找数嘅咩？你有份俾钱买嘅，有份买嘅人净系话佢揾笨啊，本书好难睇啊！喂，但系唔系佢收你钱啊嘛，而家系有人收咗佢啲钱啊嘛，而唔俾翻佢啊嘛，喂，咁呢啲系咪公道先？即係我 argue 就係 argue 呢樣嘢咋嘛。咁但係你一句都唔提，咁你哋就信咗佢。咁好明顯你就信佢形象啦，信佢講嘅說話技巧啦。你都冇認真去 find out 一個正常嘅商業活動底下點樣發生一個咁嘅糾紛。即係如果你咁都唔能夠分析到呢，我 sorry 呀，即係麻煩你unfollow 我 page 呀，即係同埋唔好入嚟。即係聽到你嬲喎，簡直係！即係你唔識得咁樣去分辨一啲是非嘅話，即係好難溝通到嘅。同埋，唉，都講完嘅。即係其實我講埋今日嘅啫。即係我即係盡量都聽嗰位網友阿孫生去當頭棒喝。即係我唔應該理呢啲嘢嘅。即係你。盡量做到唔好比類不一，真係灑脱。所以呢今次借呢個機會啦，咁巧晏晝又有咁多人醒我嘅話，咁我就好細心好用力咁樣睇下佢哋嘅 points 喺邊。零囉 ,sorry, 真係冇 point 囉，即係講到交代一條數呢樣嘢。 So what?TKS Onizuka 64 喂 Hello, so what? 大家好。 Hi。 我都奇怪你点解会话 miss 咗那本书 JJ Lens 我入来啦 check music MB 邓模式，但狂 spin 咗去话社运计已经四分五裂，大声公却在呢个时候攻击城寨，永信王 其实我本来想好无聊咁话你写咗个咗字 miss 就唔好噶 ，let's la la， 阔声框 miss 咗啊嘛， 相信大声公 check music M B 邓模式框就系不公开阎王解读书数 check music M B 邓模式日后法庭公开书数就搞笑 ，thank 你系开探长 ，so what？唔系成日听网台， 喂 ，hello， 今日总算知道探长同城寨疏远的原因 ，liu liu hello。老探好，大家好 ，Eddie， 呢单嘢好快就知道，合约就会开中，冇感情可言 ，Eddie， 我都签过呢种合约 ，Liu Liu， 我而家喺西藏 ，Kenny， 吓、啊、喂 ，Hello， 西藏，真系我当时听都打个突，如果如刘世良所讲 ，Black and White 有晒所有嘢都理直气壮，基本上输嘅机会系零啦。如果真系证据确凿，惊閪咩输我打埋条底裤我都打到底。So what？ 城寨开台之初，探长同周国贤都挺过佢哋一段时间。其实世良欠你一份恩情咯。Jack Music M B 邓无色 Adi Sir 有无受害 ？Adi 我无同佢哋签，心照、我同大出版社签。Jack Music M B Eddie Sir 醒目 Sir， 真系醒目啊 ！Kenny Aiken 佢戴个咁大嘅头盔，我真系耳都执埋。佢话如果到时输的话，大家唔好觉得惊讶，正义在人心。 哇，好劲，真系 double 心。 我都好睁大声公，不过呢一单嘢上到法庭就清楚。Eddie 探长冇得信。我系间房见好多天王之王，大有人在。十三矿，你睇错咗，我信大声。 对唔住， 听到的不能公开。 系喂，咁咧，即系有少少，即系同大家回应嘅，即系希望，即系嗱，我眼见啊，呢班朋友咧，都系唔会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嘅，但系少数啊嘛，今日。例如我个网度，即系我形容佢系僵尸嘅 account 啦，即系以前嘅遗产啦，即系 DBC D 一百储埋嘅follower， 即系听众啦，唔好讲得咁劲。咁咧就都冇话无端端走去 unfollow 嘅，即系 unlike 嘅。咁但系晏昼之后咧，我就好明显睇咗十个都走咗嘅。咁但系我都即系其实你与其做僵尸。我有时讲时事啊，约人吹鸡去游行啊，就冇人复嘅呢啲。但系咧，一讲到唔关个社会嘅事咧，讲到私人嘅恩怨咧，就唔知点解咧，有成三十几个复我咧，就系、是、都系有三分二咧，都系讲紧，即系话你乜捻人嚟噶？呢个时候你四分五裂，你仲喺度搞埋啲咁嘅嘢咁样，即系好明显就系冇用个脑直 clone 翻人哋嗰句嘢出嚟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喂，四分五裂点样搞出嚟嘅咧？即系如果你啲人醒少少啊，即系你试下自己去谂嘢咧，唔好人哋讲乜你都信咧，就唔会四分五裂啦。哪怕黄毓民咁强，即系讲完噶啦。其实真系，即系其实有个人就话：，哇，你喺呢个时候仲喺度火上加油啊，落井下石啊，我对你好失望啊。喂，老实讲啊，我对你仲失望啊。我一早已经对呢班人好失望啊。如果唔系我点解搞九吹廿四？我要。回避你哋啊，大佬讲真，我就要讲影相啊，讲下猫狗啊，讲下食嘢嘅习惯啊，讲下音乐啊咁样。喂，你估我好觉得你对你哋唔失望噶？老实讲，屌你哋，即系你当个网台系要嚟 J， 要嚟社交，要嚟有个即系等于以前啊嗰、那个清朝嘅汉人啊，即系清朝冧咗灭咗亡啊，你都仲系扎住条辫嘅。即系我一次过啊，真系今晚好爽啊！我觉得原因就系、是，喂，你与其即系你咁样个思维方法咁样，即系你跟唔到个时代嘅，你不停话俾人玩嘅啫，只系即系你好彩嘅，阿、城寨唔系鬼，咁你咪唔系好似黄毓民咁样咯，唔系好似阿叶普成咁样咯，你好彩嘅呢个系，但系你做人嘅态度都唔应该咁样嘅，即系我讲埋呢次我就真系唔讲啊，即系讲埋今晚啊，唔系讲埋呢次，咁所以咧。你見到 Eddie Sir 咧，佢都係過來人嚟嘅，即係我夠膽講咧 ，Eddie Sir 爭個大聲公眾爭過任何人啊！喺嗰班網台嘅人裏面爭個麥基，我諗，因為我覺得 Eddie 大聲公真係好離譜啊！即係佢狂妄到一個地步咧，即係話人哋五歲智商咁嗰啲嘢咧，即係咁大個人，即係我唔通因為咁樣同佢鬧交咩？即係你自己。收翻嚟嘅啫，即系你有报应噶嘛？你咁样讲系咪？咁所以咧，正所谓啊 ，Eddie Sir 话 咩千王千咩千王之王啊咁样嗰啲，即系你咁醒啊，你多过5岁嘅智商，你又唔会俾人哋走数啦，系咪？咁所以咧呢单嘢得啖笑，最尾咧都系法庭点样判，攞啲证据出嚟。我真系好希望大家听审啊，尤其是晏昼有份走嚟游论我30几个咧嘅知2/3咧咁样。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呢类千王恐怕系陈振聪果类，自己呃自己。私下同你讲， 哦，好啊，好啊，好啊，多谢。 我由一开始就好讨厌大声公，但呢一件事我相信佢系受害人。Albert Janelle 佢哋讲过印咗2000几书。Eddie， 我去睇下先。Eddie， 你有冇周转着？搵信 系啊，冇错。 我反而好奇点会突然煲呢一件事。连续几日响节目咁讲 ，Albert Janelle 又系猛丁哥 ，Jack Music MB， 刚才 Ragusan 网台大典都有讲呢一单嘢，主持打回城寨 Facebook post 话一出卖晒，一版书估计有1000书，所以阎王一定超过1000书。 咁佢有冇俾人哋游论呢？我想知道。我谂 Ragusan 佢哋又唔会游论嘅，因为咧好多人咧喺道德上都审判我，你曾经咧系同佢哋系并肩作战，咁而家咧就不单止唔支持，仲要搞佢哋咁样，即系有啲人咁样讲嘅，哇！你真系睇7/5嗰啲上头啊！喂，大佬，香港啊就系失败在咧，大家都系对人唔对事啊！你就算同一个朋友好好咧，你都应该指出佢嘅不是，并唔系咧佢做咗错嘅嘢咧，你就去包庇佢，去包容佢，咁咪不停咁样重复呢啲咁嘅测试咯。香港就是这样死的嘛，大佬，即是文字根本就未开，即是以前我都不够胆讲呢，即是香港都是不适合有民主的，即是我跟人闹交，但发觉只要这班人，只要你这样想嘢法，有民主都冇用啦，大佬，咪不停地被人呃咯，不停地政棍呃咯，同埋你话4/5，其实你个嗰个即是我重复咗啊，即系因为头先未深化咁样讲呢样嘢，你话4/5其实系啲人啲群众系中意4/5嘅，因为我都唔明咧，古代嘅时候咧，张国荣同埋陈百强啲拥趸会打交会闹交嘅，即系呢啲时间都过晒啦。究竟系咪你哋活喺嗰阵时打紧交，至到而家老咗，仲系继续做紧呢样嘢咧？请问？喂，你对事噶嘛，大佬，你唔系话因为你义无反顾咁样中意嗰个人，哇，形象好好啊，讲亲啲嘢都啱我听啊，咁样，咁啊代表佢所有做嘅都啱咧。咁我基本上呢啲细路仔都识得分噶啦，但系唔知点解而家好多老嘢咧都唔识得分，都唔识得去剖析啊分析呢样嘢嘅。咁即系点解呢排会咁物流紧股咧？因为本身佢自己系咁讲啫嘛。即系以我所知，唔系净系三不管，好似捞松又讲紧，我就即系如果你正如Kenny 话斋，即系你胜算十足，白纸黑字，无需争议嘅，你就唔会瞓唔着瘦晒啦，系咪？即系我觉得你真系认真面对啦。假若即系我哋仲有一做朋友空间底下咧，即系回头是岸啦。即系有时候有啲嘢逼到自己一个角落头，又何苦咧？即系。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心軟咗、心腸軟咗，即係可能個人年紀大咗，同埋咧呢幾日過埋啲唔同嘅生活咧，就真係的確係心曠神怡嘅。喺呢啲空曠啲嘅地方，節奏比較慢嘅地方咧，我不單止瞓得少啦，因為呢度瞓得唔係幾好，因為個環境即係因為我寄人籬下，有細路仔翻學，個廚房又喺我瞓嘅地方隔離，即係 open kitchen 咁樣變咗個睡眠質素係唔係幾好，但係咧。我反而精神咗，唔知点解，系咪就系食少嗰啲味精咧？我真系唔知道，可能系，即系好唔同嘅，系见使咗嘅，即系个精神状态咧，你清醒同埋你嗰个心情咧，虽然我放紧假都有嘢做咧，但系嗰、那个维持体力个能力系强过喺香港，因为我嚟到呢度又帮个细路仔拍下嘢啊，又周围去啦，不过我怀疑一样嘢唔同咧，就系、是、因为呢度地方大咧，就系咁要成日揸车去啊。咁我喺香港咧，我系平均 隔兩日就行成萬步，每日呢10000步路。咁我平時呢都係行2000至6000步嘅咁樣。咁所以嚟到呢度呢，每日都係三位數字咁樣，即係遲早退化㗎對腳。咁所以呢返到香港呢，又希望即係維持到呢種咁嘅體力啦，因為發覺年紀大咗呢，即係體力都非常之係好得人驚嘅，有時 drop 起上嚟嘅話。 Wendy Liu 探长好 ，Hello。 Richard 赵明王，其实呢单嘢我都想睇清下楼市份人。So sir， 其实讲紧几多钱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Wine 神王，因为近日城寨要面对法庭，不能警备。 哦，明白。 Richard 赵明王，我都有买本书。 系。 老实讲，如果以大声公的底子，最少都1100版，或较多。我都以2100版。 Liam Liu， 李老师你好，西藏好。 喂，系 陈宝珠同萧芳芳。Lockup 1999。销售主要是有人一路唔讲卖书数目，所以先至会弄到今日咁嘅。 Exactly， 就系咁咯。即系你其实一早已经可以 solve 到呢件事噶啦。其实咧呢样嘢咧，同我长年分析网台嘅恩怨咧，就系。好直接嘅關係，同埋一個共通點咧，就係、是、社運咧，即係邊個唔係一腔熱誠走去鬧爆政府，同埋對政府不滿就企出嚟做少少嘢啊，個個都係嘅，即係好有信心。當年黃毓民啟發到嘅嗰一代，全部都係因為個政府即係實在越嚟越多唔公義，同埋共產黨越嚟越干預香港嘅嘢啦。咁個個紛紛咁樣搞網台啊！纷纷咁样做 KOL 去攞自己见解出嚟同大家分享啊，又甚至乎有啲show rat 啊咁嗰类，即係嘥好多精神心力出去令到大家突破咗主流新闻媒体嘅封锁啊，甚至乎令到大家有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下究竟政府讲啲係真定假啊。咁呢10年里面呢，即係大家都係有呢个热诚嘅，咁但係付出得多嗰啲人呢，边度有钱啫？边度有金主去俾你做呢啲嘢啫？咁其实大家咧，多数人咧都系唔介意嘅，即系就算谭志强呢啲本身佢喺凤凰卫视都有节目嘅，佢都唔介意冇钱做一啲节目嘅。即系觉得呢样嘢系曾经有一个小阳春、大阳春啦，即系百花齐放嘅时候嘅。咁但系当去到一个权力同埋一个管理嘅问题嘅时候咧，你冇钱嘅人好难管嘅。因为你又冇出钱俾佢咧，佢又冇一个 commitment 咧，就去老讽要跟你咁样做嘅。咁嘅时候咧，冇钱就要咩咧？就要光环啦，要面子啦。咁当你连呢两样嘢都唔协调，甚至乎两样嘢都冇嘅时候咧，咁啲人就会反面噶啦。咁我头先讲，我唔信楼市系为咗钱去走去扫嘅，我绝对唔信嘅。咁为咗啲咩咧？咁唔多唔少都係因为可能闹个交啊，又或者係佢哋不和，又大家唔睬大家啊咁样。你知啊，邝孙都係属于一个靓女，佢惯咗係唔睬人都好平常㗎嘛，即係呢啲。咁大家咁样讲呢，即係都冇乜，即係都应该冇咩意义啩。咁尤其是而家瘦咗啦，又化少妆都几好样嘅，比起以前。咁呢即係你唔騷佢嘅，咁咪養成而家呢個惡果囉。即係你唔騷人唔係錢嘅問題，我再三聲明，大聲公都唔會係等你嗰幾萬蚊開飯。咁但係覺得冇面㗎嘛，喂你即係出咗書，你又叫你追數又唔俾你，即係同落面冇分別嘅。咁咪養成呢啲咁嘅嘢囉。咁唔知點解呢，又靠幾下 spin 呢，就已經變咗去呢，嘩香港有4分5裂有關嘅事啦。即係呢個引渡條款法又關佢事啦，即係大家換用腦嘅呢，究竟即係咪因為唔出數俾人嗰、那個人告你，又影響咗呢啲咁嘅法例同埋一個社會嘅安寧或者社會嘅民主公義呢？即係正義長存喎咁樣囉。即係其實我咁樣，我盡量就企後100步咁樣睇啦。即係其實我同阿細良真係冇乜私怨嘅，即係只不過皆因我就頭先講咗啦，即係唔好再重複講啦。即係其實我早排都仲有打個電話俾阿細良，就詢問佢一啲嘢，即係請教佢一啲嘢嘅。咁但係唔知點解 發現阿鄺孫咧就 unfriend 咗我嘅。咁我覺得唔係話我走去同佢結怨啊，其實係即係我講嘢唔啱你聽，你都唔使 unfriend 噶。你真係可能覺得我係落井下石㗎，大佬。咁所以係咯，即係其實都講曬㗎啦。即係又要同一啲咧冇聽過之前啲網台啲朋友。讲声 sorry 啦，因为我谂佢都走晒噶啦，都唔知道我哋讲乜啊。咁因为我经营咗呢一半年，我尽量都唔会直接讲社运嘅嘢。咁已经赚咗我谂三五十个一啲咧啊，讲下相机又好啊，讲下旅行啊，讲下旅行都好少啊，其实讲下diet 啊。咁有呢啲朋友入咗嚟嘅，咁我见到。完全都答唔到爹，我諗都走咗啦，真係 sorry， 真係其實我唔應該嘥咁多時間去講呢啲嘢嘅，因為即係我反正我都唔稀罕嗰啲遺產嘅，老實講，即係嗰啲遺產好理性嘅，即係跟到個時代入到世嘅，我梗係歡迎啦。但係你仲係咁樣諗嘢嘅話咧，我真係其實即係你自己選擇，唔好為自己，即係唔好聽完我之後令到你自己唔高興啦，最緊要，即係呢個真係衷心嘅。期望你哋唔好嘥啲時間喺我身上咯，即係你話好失望咁，我都明嘅。咁正常你咁樣諗嘢，梗係失望啦，冇辦法噶啦。咁我又改變唔到，咁所以就到此為止啦。睇下你哋有冇嘢要跟進啦。如果唔係，我就轉話題咯。 How cat could 社運啲恩情真係煩。W K free hi check music M B 鄧模式狂話要廿幾萬。 係 W 咁快捐錢啊！ 唔好再講是非啦，好煩。 我唔係講是非喎。 K free 講下澳洲之行好過。How cat could 題外話，我都有買本書，其實本書都好垃圾。係 邊個收你錢先？ 我拒絕上有政治討論的網台節目，原因就是被人鏟到飛起，好似你講無錢都做得到咁的結果，不上也罷。 我冇你咁脆弱嘅。 鄧模式有類人就係唔找數唔還錢，例如小甜甜。 哦，係啊。 蕭小明白了。How cat it？ 好心劉氏夫婦啦。Jack Music MB How cat it？ 咪係直接或者賣出999本咪冇事。 咪係咯。 Fox Mark。江德閒探長， 喂 ，hello， 你好。 Mono, 喂 ，hello， 咁啊，復復上面先。我其實WK3 我唔係講緊是非嘅，即係我講緊個現象嘅。其實個現象就係、是、香港嘅社運界點解四分五裂？其實唔係全因為嗰啲有頭有面或者嗰啲做網台嗰啲主持造成嘅，即係你哋點樣分析嗰件事？點解要 take side 我都唔明白。佢講得啱，我咪聽咯。譬如你聽網台，你當娛樂，娛樂之餘，裡面有啲社會時事。咁你聽完咪啊 ，OK 喎，多謝喎，聽你講啲嘢俾我聽喎。咁你唔使 take side 噶嘛，你唔使人哋話做乜做乜你都信噶嘛。即係我就聽嗰個好經典嘅一個講法啊，即係城寨有個我都識嘅 fans 咧。就话好兄弟嘅，我信你，咩都唔使讲，不解释咁样，咁就得噶咯，即系来龙去脉完全唔使理嘅。总之两胁插刀，黑社会咩大佬？你做斯文工嘅大佬，你个人都好斯文噶，我都唔知点解嗰啲人会咁样噶，真系。 千万王。探长讲埋今晚讲下 S 一案有几强 哦，好啊，一阵间讲得。 下杜文泽好过登报头版掉689单嘢，佢真系黐鸠线教主香。美兰楼市唔会为钱，太天真了。Kenny Aiken 交友为苦，唔像探好。 喂 ，Hello。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又或者卖咗6000书，但退咗5001本，家居三重伤迫害。 立 即甩 身 ，Kenny Aiken 讲咩啊？喂，咁咧就系、是、啦，杜汶泽啦，喂，讲下，喂，杜汶泽，我觉得咧，即系系人系鬼系龙系蛇都睇晒啦，即系佢呢一镬咧，佢唔单止柒嘅，老实讲，你有冇留意佢讲林郑咧，就好凶狠嘅，开口埋口林郑柒婆嘅，但系讲啊 CY 咧，就好曲线啊。就通常赞咗先嘅，即系虽然都系闹噶啦， 呢啲咪十足黄宗文九浅一心咯，即系讲好似你同声同气咁样。但系边个系最唔妥？社民联噶咧，究竟？同埋第二就系、是、你抄人哋方东升桥，就算啦，最后发现唔系啦。咁抄桥有咩问题呢？抄桥都会俾你屌，你笑咪算咯，系咪？即系我觉得呢啲咪穿晒崩咯。即系我开头我都几欣赏佢噶，即系其实我欣赏大快活多过佢嘅。原因就是他都夠膽揾，即係證明咗個態度嘅。喂，但係我覺得呢單嘢我睇穿咗啲嘢㗎啦，即係佢係咩系統，唔係因為佢同黃宗文 friend 啊，係因為佢針對啲乜嘢，有啲嘢講到好行，有啲人唔敢講。其實佢同阿張堅庭係冇分別嘅，我認為。因為張堅庭呢就從來都係講香港政府嘅啫，共產黨一句都唔敢講嘅。喂，但係搞緊我哋嗰個共產黨嘛，你走去醫院把撚咩，見到係好撚逼呀咁樣，嗰啲係咩人嚟嘅呢？咁你可以賴香港政府，喂，咁但係咩嘢人逼到香港政府唔敢出聲啊？有咩恐怖嘅勢力令到香港啲官唔敢出聲？你咪，但佢隻字不提嘅，呢啲咪又係 spin 緊咯。即係所以，最尾咧個客觀效果咧，呢啲人咪維穩緊咯，幫香港。即係啊，你幫我出咗頭啦，屌！即係嗰啲咁嘅聽網台。嗰啲咁嘅死忠咧，即係講死忠啊，識得思考嗰啲咧，我完全唔係講緊你啊。即系唔系识得试下，人都识嘅。即系你选择去信咗嗰啲人而唔问嘅，不解释我信你咁样嗰啲咧，即系嗰啲，即系你唔配有民主嘅，真系。即系同埋你太投入啊，实在。即系咁上心做咩啫？咁所以咧，咪就系俾嗰啲张坚庭啊、杜汶泽啊咁嗰啲围咗搵咯。即系你觉得搞掂咗啦嘛？即系佢帮我出声，喂。但真正帮你出声嗰个系立法会议员，佢个票啊系有法律效力噶，即系你就真系白票啊！即系起码，即系你讲紧，即系嗰班懵成成嗰啲咧，话我喺度落井下石嗰啲咧，即系我到而家咧，我标题我冇讲政治，但我镬我都曲线或者诈诈地地讲紧相机无端端又讲下，我哋唔应该放弃去争取嘅。即系对个时事，对个政府，你唔可以放弃，你一定要同你啲朋友讲。喺呢个立场上，我系同阿成泽系冇分别噶。但系点解有啲人又觉得咧？话我系唔捻知咩人啊？变咗又搞佢哋啊？影响香港个民主嘅发展啊？咁样，喂，你真系讲大咗啦！我有咩能力啊？即系我讲两句就影响咗啊？唔通嗰个呢个网台执咗影响咗啊？喂，即系你。听人讲你再 clone 翻一镬，人哋讲完一次你又讲翻一次，即系你做人都应该检讨啦，系嘛？ How cat it？ 社运政治都系山头主义，五岳偏派同气连枝，又有几多系真 ？Long circle， 中肯 ，Can you can？ 我谂六八九登报单嘢，王维基第一个捐钱，哈哈 ，How cat it？杜汶泽借机发围者，班本土派忍咗好耐，少少嘢就起啤。Ken Aiken， 另外讲下 Apple TV Plus， 你有咩睇法？网络电视风云真系精彩，作为观众真系有眼福。 系， 年纪大顶唔顺，要份探长慢慢。 喂，好啊，出去饮茶搵人，阿 D Sir， 我想听下你嗰啲秘闻啊。咁我唔会讲翻出嚟嘅，如果你话系秘嘅话。 多谢你啊，9527，朝头一遇上泛民就跳掣， 梗系啦，即系因为佢哋懦捻咗啊嘛，朝头嗰班，咁所以咧就要揾稻草人咯，即系我咁样睇啦。喂，咁不如讲下 Apple TV Plus 啊，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咧，即系而家好得意嘅，即系唔知点解可以咁嘅。我开头有 Netflix 嘅时候咧。我以为呢香港人有 Netflix 睇仲使睇无线。啊唔知点解呢无线是永恒，真係唔係亚视呀，係无线永恒呀。即係嗰啲咁嘅宫斗劇呀，嗰啲咁嘅大帅哥呀咁嗰啲呢，喂啲人朗朗上口嗰啲人真係好笑。即係但係个外 look 呢就好似好有型咁样呢，但係睇埋啲劇，你諗下你睇啲劇睇到擘大个口嘅。一日嘥几个钟头睇嘅，仲要翻公司仲要讲嘅，喺 pantry 仲要攞话题，仲要讲下呢啲咁嘅剧嘅。喂，你谂下你着咩衫冇用啦，即系身干颈靓，即系你个人系俾呢啲咁嘅电视剧控制咗你嘅情绪嘅。喂，咁但系即系我唔系话睇 Netflix 好清高， 但起碼 Netflix 嗰個種類多啲啊，唔使淨係宮鬥啊、古裝啊、武俠啊咁樣嗰啲武俠片就拍嚟拍去都係嗰啲。喂，咁呢、這個即係唔係淨係金庸有出武俠劇嘅大佬，有出小説噶。咁嗰陣時熱狗嗰個都、那個喬正夫都有出噶嘛，你又唔走去拍下嗰啲，即係我覺得即係簡直係悶啊香港。即係所以即係如果你有鬆動或者每個月俾多幾廿蚊。咁其實你可以睇下唔同嘅劇咯，嗱而家有 Netflix 啦，最流行啦。咁我成日台舉成日都吹奏嘅Prime Video 啦，即係嗰個 Amazon 嗰個 Prime Video 嗰個 channel 啦。咁都好多好嘢好睇嘅，但係唔知點解 Prime 咧喺香港啊真係唔流行到嘅，唔知點解問十個九個都唔知道有 Prime 嘅，咁十一個先知道可能要。咁咧而家 Apple TV Plus 咧就係、是、加入埋拍劇咧。即係覺得劇已經某程度咧取替咗電影㗎啦，因為雖然係兩樣嘢，咁我簡單講下我對劇同埋電影嘅分別先啦。我認為，我覺得劇咧，只要你拍到電影咁嘅質素咧，仲加上有個優勢咧，就係唔係淨係得個九十分鐘可以講到個故仔。咁佢講一個故仔，佢拖長成個 season 咁樣講咧，咁如果一啲好技巧或者一啲更加高成本嘅劇咧，佢真係好睇个电影多多声嘅原因就系你肯嘥时间嘅话咧，即系等于一套睇一套好长嘅电影啫嘛，可以分开睇。而佢每套每集同每集之间咧，就有啲位咧可以俾你舒缓，即系呢啲技巧嚟而家，即系个 punch line 去边度要你唔睇唔得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某程度咧已经好成熟地令到你个娱乐性好丰富好高，未必有话题性，但系起码。唔係成日睇嚟睇去都係嗰啲影響緊你個情緒嘅劇㗎嘛，呢個邊個中邊個奸奸嗰個就死得好慘，中嗰個俾人恰一輪，恰完之後呢就發威，威完之後呢奸嗰個死得好慘，大快人心拍手掌咁就搞掂啦。雖然就始終有報應嘅，喂個世界並唔係咁㗎嘛大佬。咁你睇啲西劇嘅嗰啲咁嘅編劇嗰啲，即係美國呢尤其是嗰啲全部都講理想講世界觀。同埋讲一啲科学，同埋讲一啲阴谋，即系丰富咗你香港睇紧嘅剧十几倍啦，大佬。即系所以有个俾你吃屎啦，都系死都要睇无线嘅，唔知点解。咁啊，虽然无线都有啲人好努力嘅，我都见到，但可惜个 market， 即系嗰啲 marketing 嘅朋友，佢一定要拍嗰啲佢觉得稳阵啊嘛，咁咪窒碍咗我哋享受一啲创作嘅空间咯。就咁簡單啫。咁到人人都睇 Netflix 嘅時候，或者睇西劇，或者睇一啲日劇或者韓劇嘅時候，咁你咪焗住要拍到嗰啲水平咯。即係如果真係好冇人睇嘅時候，唔知有冇咁上進啊？未必有噶。咁所以我覺得咧，一好事嚟嘅。如果有人唔知咩叫 Apple TV Plus 咧，就上蘋果個網站睇下咧。哇！佢個 trailer， 佢個吹雞嗰條片就勁到爆廠啊！即係全世界最勁嗰幾個電影人都同佢背書嘅，都走出嚟幫佢講兩句或者拍兩個 shot 咁樣，即係勁到爆咯！我覺得蘋果都係幾醒目嘅，即係雖然佢唔係先機啦，原因就係咧佢抄即係出嗰啲咁嘅硬件嘅嘢咧，已經放軟手腳啦，因為出幾多都冇用啊，因為你中國全部都係賊嚟嘅，乜都偷嘅。偷到人哋都個 R&D 都賺唔翻，就俾你賺咗人哋嗰啲錢啦。咁變咗長遠嚟講咧，根本冇得做啊！即係譬如你蘋果手機，你點夠嗰啲華為嗰啲咁勁啊？佢唔使 R&D 噶嘛，佢就係出嗰啲賊嘅錢，即係嗰啲間諜嘅錢就已經好少好低微嘅利潤，就可以攞咗你個 design， 攞你個設計，唔係設計，攞你個 design 同攞你個技術，就走去 clone 翻一部出嚟。但係呢個世界啲人好似唔 care 個 software 或者個 OS 寫成點嘅喎。即系 Android 都停晒啦 ，Android 都冇咩新發展啦，同埋用 Android 嘅朋友都唔 update 个機嘅，唔知點解？你有冇留意啊？即係一世仲用緊前年個 OS 嘅，唔知點解 Android 嗰啲人，咁你邊度談得上用你軟件啫？咁 OK， 咁如果啲人買硬件嘅，即係成個世界啲人都係追硬件嘅，咁咪買曬嗰啲華為咯，即係咁蘋果冇人買嘅時候，咁唯有喺第二個方向嗰度賺錢咯。譬如你拍劇。即係其實你抄唔到啊！你抄咗啲劇，人哋都未必睇你嗰套劇噶嘛。咁所以 我觉得这个 movement 呢对苹果来讲是，即我觉得苹果是挺聪明的，但是硬件呢就是得啖笑啦。新出那个iMac Pro 呢个 design 呢同2012年是没分别的，又是薄薄咁样，都虽然好靓㗎啦，但是即冇惊喜囉，只是里面那粒 U 快啲，那个 drive 又唔知道用咗 SSD 起标咁样，定 Fusion Drive 咁样，即係小恩小惠，但係呢用家嚟讲呢其实就唔介意嘅，因为其实变相呢佢係用一个比较平嘅价钱嚟买到一架更加优秀，即係喺工作能力更加强嘅一个机，咁同埋啲 iPad 又玩嚟玩去啦，一日就整差个 mon 又收平啲，嗰粒 CPU 快啲又平衡返，即係总之苹果呢而家越嚟抵买嘅，但佢已经去唔到时代嘅尖端啦，原因就係佢已经软手软脚，放撇晒手脚，即係唔去走去 develop 一啲新嘢，因为俾我係佢都会啦，喂我 develop 咗顶你废你啲贼你啲间谍两嘢塌晒走喎，咁人哋都未返本，你又即係个世界就係咁样啦，而家即係集非成事啦已经，咁所以係囉，我觉得几好啊，即係走呢一条路线。 Kanye Kim， 那你睇有几能多话题，唔一定场场都讲时事政治。一星期七日节目，日日政治好出门。Derek Lee， 探长郭伟， 喂 ，Hello， 大家好。 Derek、 包括陶杰依家出书，好似都仲卖到20,000本。大声公贵为猪头顶嘉宾主持，卖翻20,000-20,000本都唔出奇怪。 唔系啩？真系抬举佢。 我有睇 Netflix， 系 赵明王，我等紧 Disney 家。哦，系、哦。 赵明王。今个月有 Game of Thrones， Derek Lee， 上次睇无线已经系 Love 歌、Jack Music and Beat Apple Cat 好吸引。我向网台新兴平台 Patreon 查询，佢哋唔打算支援 Apple Card， 亦无打算支持 Apple Pay。Ken Aiken， 我阿妈都冇睇 Live 无线，而家佢都 TV Beat 个电视盒变相打击同减低咗 TV Beat 嘅收视。TV Beat食錢食到撲街啦！佢投資咗個個乜能嘢影業嘅股票，輸咗5億塊劇又唔能做嘢，剩七頭。不過 CCTV Beat 收皮早晚嘅事，佢話而家目標係大灣區，真係若交至大陸電視台做到嘅嘢，遠遠超出 CCTV Beat 嘅質素。Ken Aiken，我要份国了，你加油，早豆、 啊、好啦， 我会翻听，唔好等我走咗掉漆我，哈哈。 啊好啊，咁即屌先。喂，咁咧，我就唔认同你话 CCTVB 会执笠嘅，即系 TVB 啊。因为咧，你点衰咧，都有一啲不务正业嘅商人咧，走去买你个 brand 啊。因为大陆嚟讲咧，即系 TVB 嘅 brand 咧，都仲值钱嘅。虽然你播啲嘢或者你制作啲嘢好渣，但系咧。唔係後生仔走去買你個台㗎嘛，係啲即係以前力爭上游諗住游水嚟香港游唔到，或者好羨慕香港有啲咁自由嘅拍劇嘅元素，好多呢啲人㗎嘛。譬如你最近睇 KFC 嗰個大陸廣告，佢全部都係向即係好聽啲呢就向香港嘅演藝界致敬啦。咁即 opening 嘅 shot 呢就有射啲英雄傳，跟住呢就有嗰啲喺街度打殺嗰啲係咩戲呀，唔知，跟住又有無間道，跟住又有食神，跟住又有即係賭神咁樣幾套戲。咁樣但係呢其實佢咁樣做有幾個動機嘅，我覺得。即係呢佢表面上係致敬呀，因為嗰啲導演呢嗰、那個年紀呢真係睇無線大嘅，真係。或者睇香港電影大嘅。咁但係呢佢你見到佢所有嘅嗰個場景啊，全部都係啲招牌霓虹招牌呢都係用繁體字嘅。即係覺得你連尊重人哋嘅文化你都唔曉啊，大佬。即係當你唔曉啦，喂有乜理由你睇香港劇睇古惑仔，你個招牌用繁體用簡體字嘅，咁搞繁體字嘅，咁搞錯。咁呢個呢如果你用陰謀論嘅角度呢，佢簡直呢就希望拍俾佢而家新一代啲90後00後睇呢，就等人哋以為咧，炸帝帝咧，以為啊呢啲係中國電影嚟嘅咁樣，咁即係係著巢鳩佔啊！簡直係，即係一個炸帝帝遠勝嘅手段咧，係將香港嘅以前嘅歷史咧就收歸國有啊！但係你喺佢個角度嗰度諗咧，其實 咁样做系好正常嘅，因为拍呢啲戏嗰啲人咧，嗰导演啊、监制啊，全部都投晒共啊，九成都投晒共啊。咁就觉得，投咗共一家亲啦，你还点都系共产党嘅人，你还点搵中国钱嘅，咁我点解唔可以当你系中国电影啫？咁所以成龙咁样讲法咧，佢亦都系经过俾人洗脑或者俾人说服咗，呢个世界只有中国电影就冇香港电影，就因为嗰啲拍香港电影嘅人咧都投晒共啦，咁所以就自然咧嗰啲就系中国电影噶嘛。就是这解咯，即是不在文化的层面，是在一些制作人的班底、制作人的个 list 那里那个层面来讲，这些是真的中国电影来的。那些人什么都做得出的，隔一个屎忽又致敬这样都做得出的。那他自然而然觉得这些是中国电影的啦。所以又不是好奇的，不过无耻这解啫。 Albert Dunell,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都有睇，但 Amazon 比较多要另外收钱。 哦，系啊。 美女入嚟报道先。 喂 ，Hello， 你好。 老探好，无记同收音机都是免费娱乐。Yeah，Xiangsu，晚上好，探长，我是阿尚。 系。 温信王，傻啦，根本大陆人内心仲系好中意香港嘢，唔会理质素。佢哋把口点硬点踩香港都好。 系。 Yeah，Xiangsu。讲一下你建立 stage 接网站的经过吧。我也是做网站的，几年前做这个视频网的话，买宽带买服务器都是很烧钱的。 是啊，你真是你了解啦，你做了这行。咁呢就是美女即是你讲緊呢收音机同电视都是免费娱乐，咁我梗係真㗎啦。但是你知唔知道月费几多钱呢 ？Netflix， 即系如果你一个人睇咧，你唔系要高清 4K 嗰啲咧，好似40几蚊就得噶啦。咁虽然你额外俾多40几蚊，但系你40几蚊喺香港可以做啲咩咧？大家乐嘅下午茶餐两餐都唔够，就冇咗40几蚊啦。一餐最平最 basic 30蚊鸡髀连一杯奶茶，咁40几蚊你睇一个月喎、啊，大佬，即系你真真正正赤贫都睇唔到，呢啲人都攞咗综援啦。你攞综援搣多40几蚊出嚟睇多一个 service， 唔系睇唔起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咧，你话呢啲免费嗰啲要俾40蚊咧，而嗰啲人要坚持睇翻无线咧，我觉得系纯粹系品味同埋你个取舍嚟嘅咯。因为你赤贫嗰啲人有综援噶嘛。你冇一啲俾唔起40蚊而又唔係中援啩？我諗如果係嗰啲呢，咁我就怪错咗佢啦，真係唔知有幾多呢啲人呢，我怪错咗啲。咁啊 ,Winston Wong 就话大陆人其实好鍾意香港嘢，咁你问阿湘就比较清楚啲，同埋阿湘係广州人，我諗都 close 啲嘅同香港，我諗佢都细个都系睇香港嘢大噶啦，因为大陆嗰啲成日都做一样版戏，冇乜创作自由噶嘛，咁所以佢哋唔理质素啦，因为佢咪唔理，因为人哋都未开放嗰阵时，咁有咩质素可言啫？西片都冇得睇，冇得比较嘛，咁比较咗上嚟，我梗系中意睇《射雕英雄传》就多过中意睇你大陆嗰啲样版戏啦，咁所以佢把口唔系硬啊，即系我哋都分析过咧，佢系想即系当咗系自己啊。即系呢个系雀巢鸠占嘅行为嚟嘅，简直系即系直头当咗嗰啲，即系俾下一代觉得哇呢啲光辉嘅日子咧，令到中国厉害咁样呢、这个行径嚟嘅啫，我觉得。 So what？ 李小龙都俾骑劫咗啦 ，Directly Netflix 高清96元月费。也要使用 Netflix 8T 技术世界一流，请人不计成本。Directly， 我宁愿用96蚊都唔睇无线。 因为以头先嗰位美女嘅讨论咧，就系话有啲人96蚊都觉得贵啊嘛，咁所以系咯，即系你梗系俾得起啦，我知道。喂，咁咧即系所以就唔可以讲得咁绝嘅，咁啊多谢提醒啦，嗰位美女，即系有啲人可能。未必捨得俾嘅。喂，咁啊，湘咧，即系你讲 Stage Two 网站嘅经过咧，我谂我讲咗好多次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九吹24咧讲音乐嘢咧系毒药嚟嘅，因为我个标题咧写明系音乐少音乐短聚，咁咧 live 咧嘅人数系少到咧两位数嘅， 咁所以你系咪想考验下大家系咪真系有兴趣听先？咁啊投一投票啦。即系阿双头先话讲 stage two 嗰个经历，究竟大家有冇兴趣咧？冇人出声，我当冇啊。咦，今日多翻啦，即系狗狗俾你吃屎，一讲网台是非咧，就真系去翻148。上个礼拜咧都系得最多得85人，咁样唔知点解系好得意嘅。咁我而家讲完噶啦，唔讲噶啦，喂，冇噶啦，系啊，冇噶啦，真系唔好意思啊。咁因为我唔讲噶啦，已经即系讲啲网台是非，同埋以后都唔会再讲噶啦。OK， 咁至于人哋宣判咗，究竟边个有罪，边个冇罪，我好难唔讲，好难忍嘅，真系。咁大家自己写啦，到时即系我真系我唔想讲，因为我都几口硬嘅。咁但系系咯，唔好讲啦，算啦，即系。嗰位阿孫生嗰個訓示咧，我真係銘記於心啊！我真係有諗，有覺得佢講得好啱嘅，因為比較客觀啲。咁所以係咯，人要不停咁樣去改善噶嘛，不停咁樣要去即係突破你自己個諗嘢嘅方式同埋嗰個諗嘢嘅成就啦，可以話即係唔係成就咁大咁巴閉嘅，即係。你去克服咗有啲心魔咧，例如负面情绪啦，或者嗰样负面情绪影唔影响到你啦？即系负面情绪，我觉得又唔应该整走佢嘅，即系你都有个 judgment， 知道咩正咩负先得。咁但系点样影响唔到你啦？点样能够将负面情绪变咗能源，去即系更加令到自己过得开心啲？我觉得呢样都好紧要。咁所以咧，呢样都学紧啦，学到做到老学到老啊，真系。其实识得我超过20年嘅朋友咧，都知道我真系够啦。OK， 唔该。佢咁老都可以能够改变到嘅咧，我自己都开心嘅，真系。 也有是人数，我也是看 Netflix 的 ，sorry 吧，毒枭好睇到爆，睇过 Netflix 冇得翻转头，唔会再睇 TVB， 我都已经好耐冇睇 TVB 了。搵信王，我是多清 account 同朋友 share， 一个月唔知廿几定卅几蚊。 系咯， 应该话唔睇无线之后，你系唔会再翻转头。也有是人数 ，Netflix 其实同 Stage Two 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打破传统。如果你喺美国搞或者大陆搞，随时用几亿啊！ 好多人都咁讲。 讲音乐有兴趣？ 哦，咦，竟然有人有兴趣、哦。不过又好似 Samsung Netflix 一个月睇到三个钟都抵翻条数啦， 啊、 又可以逐个月俾钱。 系啊，咁所以咧，我真系大话不解嘅。我识得好多潮人啊、文青啊，一讲无线就秒个秒晒咁样咧。但系咧，饮茶食饭咧，一讲个个都识嘅、哦。嗰啲明星嗰啲名啊，嗰啲角色啊，嗰啲。劇情啊，全部都讲到喎、哦。咁我有时 challenge 下佢啦，即係话唔睇乜都识，佢话即係冇辦法啦，同阿媽一齐食饭。喂，你可以选择背住电视又得，你塞住耳仔唔听又得，甚至乎你同屋企人倾多啲嘅亦得㗎嘛。即係唔係一定要俾佢控制咗㗎嘛。咁当然咁其实你心底里面真係鍾意，你唔通同我讲咩，我知嘅呢啲算啦。 副声框，我有感冒，吃了药，要瞓，大家慢慢倾。 好，喂，咁啊，好啊，多谢你留言啊。 Derek Lee 超同意 Samson 讲记。 哦，系咯，我哋都系同人 share 嘅，即系阿叔又有一睇，另外朋友有得睇，咁样几个一齐，即系都系96蚊，咁啊三个 share 定四个，超正。 Albert Now 喺 英国 Netflix 冇美国咁多片睇。 哦 ，OK， 系佢分 region 嘅，因为我嚟澳洲咧，我都睇到啲片喺香港冇嘅，因为你一睇有冇繁体字幕就知嘅，即系正体字就知嘅。如果净系得英文字幕嘅咧，好明显就系佢净系呢度有一睇，香港冇咯。咁所以即系 ，sorry， 唔好意思啊，饮嗰啲汽水，咗少少添，唔知自己讲咩啊，讲到边啦已经。 Directly 探长，我走先，顶唔顺，通咗两晚地、 哦， 我会再听翻。 喂，好啊，咁客气啊。 系，我是 WK Free 影分身。 点解要分身嘅？ 可能好者两部机啊，手机一个 account， 电话一个 account， 唔系电脑一个 account。 韦信王，其实我唔系有咗 Netflix 而唔翻去睇 TVB， 而系根本 TVB 就系垃圾到唔系人睇，当年冇其他替代品都唔会睇落去。 嗯。 恶徒谣，戏院开始有人排队买 Avengers 哦，系啊。 美女美女，请问老探要不要白山啊？ 咩嚟噶？ 整系 TVBD 主题曲都觉得老捻土，是由人 I create， 仲使讲嘅真系。啊、oh, ，the create two account， 哦、oh, ，OK， 明白。点解咧？喂，咁啊，我唔明啊，美女美女话要不要咩啊咩山噶？我唔知你讲乜啊 ，sorry， 你可唔可以具体少少图文并茂咁咧？喂，咁系啦，就我讲少少 stage tube 咧，我就唔好用我平时嗰个角度去讲啦。咁当时搞 stage tube 咧，就个目的咧就系因为嗰阵时我识到朋友，同埋我公司又冇乜 job， 就想做一啲嗰啲叫咩啊？即系嗱，你拍 show reel 有一个方法啦，你搞一啲做拍片嘅工作以外，但系同拍片有关嘅嘢又得，即系想搞一个，我又唔想讲话搞一个创举咁巴闭啦，即系想搞啲嘢系 out of the box 嘅嘢啦，即系香港冇人搞嘅嘢啦，当时咁啊，事实上真系冇人搞嘅嗰阵时，咁同埋兼夹咧，我就系好中意 indie 音乐。不單止鍾意，仲係好支持本地嘅 musician 嘅。原因就係呢，我認為啊，有一個好天真嘅諗法呢，即係每一個地方佢有獨特嘅文化，個文化背後呢就梗係由香港嘅無論草根每一個階層，佢都應該有自己嘅創作去表達自己。呢個先一個健全健康或者一個抬得起头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的，我认为啊，所谓抬得起头呢，就并不是说你要很有钱，最起码呢，你一个声音是代表你自己的，有一个 signature 的，即是很基本的，其实这件事很卑微的，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呢，就算有几穷的地方呢，都有自己的 signature 的声音的，但偏偏呢，在我长大的几十年呢，香港是没有的，九成的歌呢，都是来自挞人哋个 melody， 跟住唱翻，最多咪俾钱咯，俾版权费咯。咁咧就大量嘅 cover version 嘅歌，去充斥喺我自细电视剧以外嘅歌咧，都系 cover version， 甚至乎有啲电视剧都系，即系所谓 cover version 咧，就即系嗱，讲翻转头讲多次啊，我想 specify 咩叫 cover version， 就系咧就攞咗人哋嘅歌，即系举个例，譬如林子祥嘅电吉他玩下音乐嗰隻歌呢，又唔知叫咩，嗰个就係play the funky music 咁样。咁硬係呢，轻亲边隻外国嘅歌呢都有一隻广东歌嘅。咁呢啲叫冇死错人，因为人哋 hit 咗就梗係有佢理由，有佢元素，同埋已经播到爆咗，播到烂咗个 melody 耳熟能详嘅话呢，就攞着数，即係 freerider， 即係用人哋嘅力嚟推自己嘅 product。咁咧就推埋自己个声，推埋广东话嘅歌词，咁啊更加亲切，咁即系有双重嘅着数啦。谂住，咁于是乎咧，你知香港人做生意，佢得到在手嘅，佢唔会放弃呢个方法，又唔谂下自己有冇面嘅，即系我觉得系冇面嘅。你成日都去挞人哋啲歌，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耻笑大陆咩都抄人嘅，香港啊曾经何尝唔系啊？所有嘅歌都系攞人哋嘅歌嚟夹硬唱翻人哋个 melody 出嚟。连 Boney M 嗰啲歌都有人唱嘅，死啦啲青春痘，死啦啲青春痘都夠胆死嘅。咁所以我嘅少年咧都系充斥喺呢啲日子嗰度。咁但系我见到有人话咧，即系 listen to 下咁样。至于九十年代嘅香港嘅 indie 音乐咧，我都有好妙嘅地方嘅。原因就系佢哋都唔系用母语嚟创作嘅，即系嗰啲即系我嗱唔话得罪讲句，我识好多 indie 嘅乐手。佢作英文歌嘅动机就係想扮外国 band， 咁臨摹唔緊要啦，但係又話自己作啦，咁自己填词，但係唱歌嘅人竟然係可以唔識英文嘅，係连好簡單嘅英文嘅 conversation 都唔識，但係佢成隻唱片都係唱英文嘅，大有人在嘅。 咁填詞嗰啲又填到啲文化就錯曬啊咁樣。嗰對 band 嘅名咧，點樣可以令到人哋記得咧？咁佢哋曾經咧就喺個字典度鉛到最多筆畫，唔係即係最多串法嗰啲有 X 有 Y 啊，又好讀都讀唔到嗰啲樂隊名啊咁樣，就攞嗰啲名嚟做樂隊名嘅。即係覺得九十年代嘅 indie 音樂都係好黑暗嘅，即係都係好多人都係即係博懵啊，諗住又係。即系都搣唔甩嗰种嘢，虽然觉得自己有自己嘅音乐啦，已经，但系你嘅影子一系就 Malmsteen 咯，一系就即系即系学嗰啲其他外国乐队，一学学呢个 Radiohead 咯，即系好多 Prog Rock 嗰啲又学翻人哋嗰啲歌，即系冇毫无意义嘅。尤其是我最针对咧就系唱嗰方面咧，即系好心你系用你嘅母语嚟作啦，你嘅母语先讲到你嘅故事噶嘛，咁啊偏偏咧讲晒英文。即系不伦不类咁样，即系不伦不类都系音乐，我觉得系应该存在嘅。但系当时系清一色系做紧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某程度呢啲都唔系叫做好系创作，呢啲系扮嘢咯。即系我个人嘅见解。咁直至到去到2009年咧，我原本咧即系想攞少少资源咧去搞下生意嘅。即系实不相瞒，我搞 Stage Tube 之前咧，我系想搞乜嘅咧？我系想搞一个。网站呢就係帮人哋帮啲日本嘅 model 呢嚟香港影写真集体走去即係搞影会嘅。嗰影会呢就点样吸引人呢，就係因为香港人好鬼鍾意睇日本写真集啊 ,AV 四仔啊咁样。咁呢个都係一个 market, 我鍾意影下相咁样呢。咁同埋香港啲 model 呢又臭串又唔靓咁样，所以就猛起上嚟呢就諗住叫个日本通嘅朋友带去日本嗰度，就识几个 agent, 咁呢就请女仔过嚟香港搞嘅。哇，点知呢我朋友个 network 嘅问题呢定唔知咩呢，哇啲 model 呢真係完全唔掂到呢。即係最尴尬就有个 agent 请我哋去卡拉 OK 食，即係叫啲 model 嚟 casting 嘅。连渣 lip 哥都靓过晒佢嗰架 model 嘅，佢自己望到都喺度笑。咁于是乎呢就呢个念头就打破咗啦。咁但係当时呢即係想搞一啲新嘅搞作，嗰个高远同呢十分之强。咁所以搞三部就搞熟啦，我又咁鬼熟嗰啲 indie band, 我自己又玩嘅，我又懂得拍嘢。同埋当时呢又嗰啲 video 嘅机架好平，同埋 quality 突飞猛进。咁所以呢我就諗到即係三部月熟地就諗到个机制出嚟呢，就去帮一啲 band 咧，就走去喺 YouTube 嗰度发表佢自己的作品嘅。咁当时嘅 YouTube 系咩情景呢 ？YouTube 就系得480p 定320p 嘅啫，啲 quality 好曳嘅。同埋咧，香港嗰啲人诚意行先 ，quality 行第二，即系等于而家今日嘅网台啦 ，content is king, 但系啲收音又核突啊，后面啲蓝背景嘅 key 到一撇屎咁样啊，又由得佢嘅，总之萧生咁样做嘅咁做啦，咁样咁冇走鸡嘅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当时嘅 indie 就係咁啦，即係诚意紧要啲嘅。咁於是乎呢录音又差啦，同埋将自己首作品抌上 YouTube 嘅时候就全部都係搵住机头咪嚟收音啦，人头版啦，咁佢哋就满足㗎啦咁样。咁但係呀，作为好阉尖嘅我呢，冇理由满足呢个现状㗎嘛。咁你所有嘅新嘅创作或者新嘅思维呢都係嚟自你嘅不满嘅，我认为。即係你对现状啲嘢不满呢，咁你宁愿喺度斋屌呢，不如自己去做得好过人哋啦咁样。咁我用呢个心态呢就首先呢就走去拍嘢啦。咁点解我会开始呢个搞 Stage Tube 呢，因为呢咁啱天时地利呢有一个恩人呢，即係佢能够 sponsor 我地方同埋一个sound engineer 同埋所有嘅器材，而我淨係出摄影器材同埋我自己嘅前后期。咁呢一拍即合，佢一肯帮手嘅话呢，我即刻即係借住嗰个机会嗰、那个巧合就开始拍第一轮嘅歌。咁但係逐样嘢克服啦，要搵啲 band, 三唔识七你点样搵呢，你又未拍过嘢之前佢点样信你呢，咁开头都系靠关系啦，搵啲朋友介绍啲 band 嚟啦。咁之后呢譬如去到个当时都仲未克服到呢，我点样能够可以自己搞一个 server 去服侍呢啲高清嘅 video, 佢能夠令人睇到嘅，因為我明知道indie band 係小眾嘢嘅關係咧，所以當時咧我冇租一個 server 嚟服招呼呢扎 video 嘅，我就係開一個普通嘅 account， 我諗住流量好低咧，應該人哋察覺唔到啩。點知我哋開頭克服咗 web 嘅問題啦，點樣入咗你個 website 之後可以睇到片啊？咁克服咗兩三個月啦，咁我同事好搏命 ，Milton 就幫我克服咗好多問題。咁於是乎咧，第日即係 launch 咗 Stage Tube 咧，頭個禮拜都未過啊，就已經咧俾人哋封咗個 server， 因為個流量係爆曬標啦，令到人哋同你同一個 server 嗰啲客户咧完全上唔到網。咁我當時仲係大鄉里嚟嚇乜咁嘅原來，咁於是乎咧佢就俾咗幾個方案我，就都係講錢嘅啫，即係佢話以你嘅流量咧，你一定要自己。租一个 server， 咁嗰阵时好贵嘅，成8000蚊嘅，即系我记得啱啱最早期嘅时候，咁攞个命咩喂大佬，但系洗湿咗个头啦，已经越拍越多片啦，咁全部都高清片，咁跟住焗住俾啦咁样，咁冇谂过回报完全，事实上后来都冇乜回报，咁咧跟住就一路拍，咁即系当时咧好任性，同埋你见到洗湿咗个头会唔会？好似阿湘话斋有咁嘅机会，有人会收购咧咁样。咁但系后来有啲收购嘅，但系个 deal 就唔好啱听，或者唔好公平咁样。我一路都拒绝紧有啲倾紧嘅人，原因就系、是、唔系钱嘅问题，系佢哋系想将 Stage Tube 嗰个 brand 摆落去捧佢自己公司嗰啲主流歌星。咁试问你点会接受到啊？即系如果你识得咩叫 Stage Tube 嘅话，咁所以就系搞搞下咧，就搞咗两三年。咁我已经对我呢啲收入上唔系咁高嘅人嚟讲，已经倾家荡产啦。咁我老婆咧唔走佬咧都要感激佢嘅，真系，因为嗰阵时使钱使得好劲，而又成日都谂住有回报，谂住有啲 deal 倾咗可以有钱赚嘅，但我又好多嘢都唔肯妥协。咁所以最尾都系慢慢搞到好多是非啦，当然咁啊，同埋个月俾緊个 server 钱啦。咁好彩去到2010年尾 ,YouTube 呢就突然间有 720p 嘅即开放咗。咁所以我直头呢哇不如将所有嘅 YouTube 百几条片呢 ,Stage 2百几条片等落 YouTube 嗰度啦咁样。咁以前嗰啲 hit rate 啊，个浏览嗰啲全部要牺牲啊，因为我一路烧钱，烧一年咧，都完全系零回报啊。咁所以后来有 YouTube 咧，就真系要感激佢嘅，即系 YouTube 又唔使钱啦，又 quality 又好啦，又冇俾人 hack 啦，系冇恐怖袭击啦，同埋有某程度有啲不停咁样更新一啲 service 啦，令到。Stage Tube 呢个咁简单嘅愿望可以达成到咯，即系呢个就 timing 嘅问题啦，即系比较前卫啲。但系通常前卫嘅人都系好报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就冇嘅，即系一路蚀钱嘅。个好报咧，个回报就系一个开心嘅记忆啦，同埋一个好似你一个历史里面做咗一样嘢系冇人做过嘅咁样。咁后来至到2012年啊，2013年咧开始嗰啲。所谓单反嘅数码摄录机咧，系好普及，同埋好平，同埋又越嚟越多人拍嘢好叻。咁于是乎就似乎 Stage Tube 嗰个历史责任已经完咗啦，因为好多人好唔满意，即系越嚟越，即系因为我细细个识得 Beyond 咧，我好了解嗰啲人突然间红咗嗰种心态咧，佢系会目中无人到咧，你当时帮过佢咧。佢係覺得益咗你嘅咁樣，咁我亦都有好多先小人有君子嘅規矩要講明啦。咁係越嚟越多人就唔鍾意咁樣，嗰我自己都有 channel 啦，使乜靠你啫？咁於是乎呢就似乎嗰個任務已經完成咗啦。咁於是乎呢就咁巧嗰陣時呢我就被阿周博賢邀請去 DBC 嗰度做開麥咁樣，諗都冇諗過會做呢啲節目嘅。咁咧之後咧就開始冇乜時間搞 Stage Tube， 又兼夾 即正如我剛才所說，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樣應該要知所進退，無謂死硬派一定要做這件事，吃力不討好又何苦呢，是不是？於是就停了，很多人以為執了粒，其實跟執粒是沒有關的，因為你不執粒都沒有用的了。即今天八零派以前那麼優秀的產品，現在變了什麼呢？你看看現在變了一些很 low tech 的蒸面机啊，咁样个 design 又好核突啊，因为买咗俾人咁样，咁又系乜有乜意思咧？咁我如果宁愿即系，与其系咁样，我宁愿我继续维持住 stage two， 我冇讲明系音乐噶嘛。咁我讲鬼故猛鬼 studio 又系 stage two， 九吹廿四又系 stage two。咁正如我郑华讲咧，有咗 YouTube 呢个咁好嘅 platform 咧，即系你感激都感激唔切，佢又唔使钱，仲要分翻钱俾你嘅。我唔明点解仲有人话佢掠水嘅。即係話或者話佢食水深嘅，即係我其實完全冇意見嘅。對 YouTube 呢個 Super Chat 就賺你錢，我覺得即係抵俾佢賺嘅、哦。咁佢雙贏嘅基本上係。咁至到而家就係長期都用 YouTube 咯，連個網頁都冇繼續 maintenance， 冇俾錢個網頁，我直接將個 domain 飛咗嚟 YouTube 呢度咁就算數啦。咁就講曬啦。咁成個過程就至到而家。咁你見到片尾。你睇緊嘅 Stage Two 咁嗰個都係沿用翻當年2009年嗰個 logo 嘅咁樣咯，唔知阿湘有冇瞓到覺咧？因為冇咩，我唔知係咪你想聽到嗰啲嘢咧。 Albert Dunell Netflix Original 通常都有繁體字幕、Jack Music MB 分身原因，可能被其他網友 block 睇唔到所有留言。永信王。不过大部分时间 Netflix 就敢用台湾字幕就算，冇再做香港字幕。 系、 自由人 bought a lightning to hit me cable, but worked poorly for Netflix and Amazon Prime. Very lag on TV at Yeok Siang Su. 香港 band 在广东好有市场的。我在广州看过 Dear Jane Dollar Super Moment 演唱会，啲歌迷都热情。Samsung。不过我都仲有睇 J 二配音版嘅银魂，系正过原版日文。G V B 配音都仲系好正。是由人 H K Indy decades ago I listened to 核问号美女美女重阳节拜山尹信王希。好似而家啲港媽打開本字典揾個冇人識讀嘅字做歌仔個名，是由人唐朝崔健 much better。英國李恩，你啲貓邊個照顧？尼禄王禅龙講音樂我 like。是由人 oh hat is playing that clock and flap 十九。Yeok Siang Su 八千一個月 T mono。九零年代香港影碟八成都係玩 metal 嘢玩其他嘢，多數俾人跳或廁所時間。 是啊，那时候8000蚊一个月的，要整个 server 你自己 exclusive、香港啲可能是贵啲啊，同埋8000蚊系连埋，佢有啲 service 唔知系咩，总之有个 package， 咁我揀咗个啦，总之，复翻上面先。下我都認識他們的，即是我的朋友來的，都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認識下呢，除了、自由人之外。那呢美女美女啦，情人節不是重陽節拜山是什麼意思？香港 band 在廣州很有市場，是啊，沒錯啊。所以那班呢 Dear Jane 啊 Super Woman 那些，他遲早幫政府去宣传大湾区嘅，你信唔信啊？因为我识即系我其中一部分嘅人或者 band 我都识嘅，咁但系佢哋都系嗰啲质素嚟嘅，即系宁愿赚钱同埋有乐迷嘅爱戴咧，就是、一切嘅。所有政治啊、民主自由，佢哋当唔知嘅，所以唔系对对 band 都上到去。仲有。唐朝崔健，其实崔健我就真系麻麻地。唐朝黑炮我中意啲，唐朝同埋黑炮，因为我曾经咧，我未讲过92年翻过北京做嘢嘅，第一时间咧，嗰阵时仲用录音带，啊唔系，我有 CD， 但系咧亦都有 Walkman 咁样带晒上去，咁咧我喺大陆周围去揾一啲， 錄音帶嘅 bootleg 或者唔係錄音帶嘅 indie 嘢咧，咁啊發現好多嘢嘅，咁有啲 band 聽都未聽過嘅啲名喺香港，咁反而崔健同埋唐朝已經有 CD 啊，咁我有一餅咧聽兩嘢抌落街嘅，咁啊共產主義好啊，有一隻歌叫做，但係 rock 版嘅，哇！但係唱得好核突嘅，又好粗糙嘅，咁我聽到啲歌詞頂唔順，即刻抌咗佢咯。咁但係我覺得大陸啲 band 都係偏向牛屎咗少少咯。阿伊哥亮話啲貓咩照顧啊？監製就照顧緊我啲貓咯，因為佢冇嚟到啊嘛。 美女美女，你以前所做事只欠东风，时机一到你会出人头地。 但是过了了已经，即是现在再没有，即是现在因为你做得到呢，虽然不是人人都做到，因为在10年的时候呢，大大话话我听过三个不同的 party 呢，都是照抄 stage 2那个模式呢，因为他以为赚到钱嘛。但是呢他的品味一奇低到呢，其中有一个叫 live tube， 他头片头片尾呢有成二三十个 sponsor 嘅，我唔知啲钱点样嚟嘅，可能政府想搵啲人维稳，就照即係想笼络一啲后生仔去洗下佢脑啊，俾啲着数佢咁样。咁但係嗰啲 sponsor 咁多，究竟 sponsor 有啲咩呢，我就唔明嘅。咁我见到佢哋版面已经唔可以为啦，鬼五马六即係个 logo 又抄你少少啊咁样。咁后来佢发觉哦，原来都赚唔到钱嘅，咁就收皮喎，唔知突然间。我知道台灣都有，在 StageTube 之後都有個類似 StageTube 的網站，是搞得很成功的，個 format 亦都是抄我一模一樣。 尼禄王禅龙黑是不是大肚狗做封面那堆 band T-Mono， 我都有他的 Live CD 自由人。 哇，這個這麼多人聽下的，為什麼咁有冇听 Black and Blue 啊？同时同一间公司， 越国利人，你食紧咩？好似好好食。 我食紧一啲黑椒味嘅 cheese 啊。因为讲下澳洲呢度啲嘢食先啦。超级市场咧，即系好多一啲我哋啲 keto 有嗰啲嘢食卖嘅，例如有啲系sugar free 嘅。嘅嘢食啦，嘅零食啦，即係朱古力都有嘅。咁啊，但係聽阿監製講咧，佢話 sugar free， 但係有啲silatin 嘅嗰種代糖咧，就雖然佢冇糖嘅，佢冇升糖，但係佢會會 trigger 到你個胰島素嘅。咁啊，嗰啲都最好唔好食嘅。咁啊，唔知好多嘅呢度，因為全世界最主流嘅所謂健康食品咧，嗰個定義咧都並唔係 based on keto 噶嘛。咁所以好小心啦。咁但係呢度啲 raw food 呢都比较多嘅，譬如你求其买啲豬手啊，买啲煙肉啊，买啲牛油果啊嗰啲就好平嘅，即係平香港些少添，我觉得。因为香港你食即係啲 keto 嗰啲通常都係即係懶係中产咁㗎嘛。即係你食嗰啲嘢啊，嗰啲代糖啊，即係譬如羅漢果糖为例 ,stevia 嗰啲糖为例，你全部都係要去啲 city super 啊，又或者喺Hong Kong TV Mall 啊，或者喺iHerbs 嗰度买先买到嘅。咁但系呢度普通超级市场都有啊。咁香港超级市场咧，仲系卖紧嗰啲着木牌啊，嗰啲即系传统嗰啲街宝啊，咁嗰啲肉啊，咁嗰啲。但系呢度选择就好多啦。咁所以咧，我朋友都喺度买餸就方便，对面有超市咁样。咁所以呢就都食得幾好啦，呢度即係冇乜添加嘢呀。咁同埋佢哋选择比较多啲啦，即係就算完全未见过啲 brand 呢度都有得卖嘅，佢都係 keto 食嘅嘢嚟嘅。 自由人 ,Sure but not good the album, check music MB 等模式晒落陀。 係呀，冇错，就係晒落陀啦。X 字头喎，監製話。 T-Mono Black and Blue 口音前身 系， 喂，咁啊，音乐咧，即系大家都系眷恋嗰阵时啲 indie 嘢啊。咁而家究竟 Super Moment 嗰啲系咪 indie 咧？我就够胆讲唔系啦。即系嗰啲 Dear Jane 嗰啲，嗰啲随时都投得共噶啦。咁所以都唔会当 indie 嘢噶啦。即系只不过佢哋想，即系经理人想有对 band 好似以前 Beyond 咁样咁赚得钱啫。咁同埋佢哋嗰啲歌咧，新嗰啲完全都听完都几入唔到脑嘅，即系。我覺得他們的創作的生命已經差不多了，因為人有極限的，同埋他們的極限我覺得比較早啲出現咯，即係呢個我的睇法啫。咁好多 fans 唔係聽呢啲嘢啦，總之電視狂播，電台狂 plug， 你知唔知Super Moment 啊，第一首有史以來第一首歌在商台出現是我帶上去，因為嗰陣時 要宣傳 Stage Tour 咁樣咯。咁但我估唔到佢哋会咁样啦，而家 AMK 系历史人物嚟嘅都。 陈万宏 AMK 也有史人数 Rubber Band 呢？ 嗱 ，Rubber Band 我即系我睇起佢嘅，即系我尊重佢多啲嘅。因为 Rubber Band 相对有态度啦，同埋佢哋嘅歌我咁牛屎啦，系 melodic 啲啦，好听啲啦，同埋佢哋个人嘅技巧都非常之平均嘅，但系偏偏咧。经理人的世界啦，即是你同打关系打得好那些咪会红咯。你打不懂打关系，经理人又得罪人那些，你识飞都冇用的，真的。即是一个尊重庸才的社会呢，即是识飞都冇用的，真的。 回应 Link Aloud， 中肯由客观的角度来看天下事，公信力诚信，令人尊重和信任。 你冇头冇尾，你系咪讲 Super Moment 啊？定系咩啊？定系讲头先嘅话题咧？唔知道，因为好衰嘅。如果你中途入嚟咧，你由头听咧，而家你翻中就听到第五分钟咁样咧，就真系 sorry 啊！我估你都系讲头先嗰件事啩。咁过埋今晚唔讲噶啦，算啦呢啲。唔知道可能我表错情都唔定。啊系、哦，我讲一啲好邪钉嘅嘢俾你听啦。就是我来到澳洲发生的。 也有试验数，上年 Carla 在广州开 show， 都有1000人。 喂，本来呢我一定多过香港的，因为大陆都很多人要追潮流的嘛，所以即是尤其是香港的 band 那阵锤真的跟大陆不同的，即是他们玩那些东西的风格和气质都不同的。如果技術就大陸 band 一定勁啲啊，尤其是北面即係嗰啲撈佬咧，所謂撈佬係咪即係北即係咩叫撈佬咧？咩以北叫撈佬咧？係咪淨係北京人叫撈佬咧？即係以我所知咧，撈佬玩 band 係好勁嘅，即係啲技術，因為我哋肯花時間練啊。廣州嗰啲咧，以我嗰陣時喺09年嗰陣時都接觸咗好多唔同 band 嘅，因為09年嗰陣時咧。好多地方都有人报名嘅，咁嘅广州嗰啲 band 咗嚟报名呢，佢就淨係玩 cover 嘅，咁我梗係唔接受啦。咁同埋佢哋啲技术都唔係话十分好嘅。咁捞佬又冇嚟报名喎，可能佢哋要返场落唔到嚟啦。咁嗰陣时有新加坡 band 啦，有法国 band 啦，台湾 band 啦，台湾都有嚟过报名。咁有啲澳洲、马来西亚都有嘅，即係啲人种涉及呢啲嘅。咁嗰陣时都几惯嘅，真係几刺激㗎 ,stage trip 嘅年代真係。但係过去咗喇。 自由人外国 band 你鍾意边啲？ 其实我都鍾意 Radiohead 嘅。咁即係嗰啲比较主流啲嗰啲我就睇呢对啦。啲非主流嗰啲呀。我比较喜欢 Acid Jazz 那些 band， 即是那个年代是对我启发很大啦，就是喜欢那些 Incognito 啊、Brand New Havis 啊那类咯。咁乐手啊喜欢Nile Rodgers 啊，英国 band 呢旧嗰啲电子 band， 即是读紧书嗰阵呢就超喜欢Tears for Fears 啊、Duran Duran 啊那些咯。咁电子嘢啊喜欢 George Moroder 啦，细个。即系冇走鸡啦 ，Kraftwerk 啊，嗰类啦。咁香港 band 咧，你就千祈唔好问我。即系我最唔反感咧，都系太极嘅啫。其他嗰啲我都秒到爆嘅，系即刻问。 发帖埋我帮佢出个碟啦，最早。唔系我帮佢出，系佢出现过喺我搞个集锦碟嗰度啊。花田麻嗰个女仔都几靓噶，佢叫 video 啊，叫做唔知系做咗阿婶嘅应该。 T-Mono 本地我比较中意 Fatima， 自由人 ，I like the Doors。 Doors 啊，真系充满呢个个性啦，即系当时对 band 都一定系吉他主导嘅。竟然就弹琴主导喎。咁如果大家有睇一套电影叫无法啊 ,Hair 啊，就好似系 Doris 做㗎，係咪我冇记错。咁后来嗰个演员叫咩呢，都扮过 Doris 嘅套戏嘅。嗰、那个叫 Val Kilmer， 係咪咁就扮 Doris， 哇净似嘅个样，个嘴歪歪咁样呢，流晒长毛咁样。咁我都几鍾意 Doris 㗎，啲歌都几好听㗎，好鬼好嘅反叛嘅，即最反叛就系人哋个个都有吉他为主，但佢竟然揾个拆嘅琴嚟做一个main melody 同埋一个即系最主要嗰条线。哇！食芝士好颈渴，咁我试下攞啲嘢饮先。哇！等等先啊，你哋留言多啲喎。啱啱发现咗样嘢呢，真係即刻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是、呢真係要公开咁样感激一下你个屋主。一来又整嘢俾我食啦。二来呢佢竟然呢整个咁嘅蛋糕。啱啱我斟水嗰阵见到嘅，咁咧佢记得我生日喎，竟然整个咁嘅蛋糕俾我食，哇！真系感动啊，真系俾我咁好嘅，真系。好嘅，继续，差唔多啦。呢度你哋十二点几啊，但系呢度几多点啊？两点几啊，其实都嘈着人瞓都唔好意思嘅，啲细路仔听日要翻学，希望嘈唔到佢啦。 Piran Su 探长点睇 Recler G23 呢部机定价7000几 WK3， 因为要分两部机留你，咪有坏人小就完个节目 ，Kindly 猫猫呢越过嘅人，中唔中意听陈百强？ 陈百强嘅中意嘅，其实我真系陈百强啲歌好听，同埋佢有才华啦，佢作啲歌又好自我。我觉得作歌最紧要自我，即系点讲咧？即系我最憎嗰啲世界仔咧，又要打 market 啊，市场兴啲咩啊，作啲咩啊，我最憎嗰啲人。咁陈百强好明显嗰阵时作啲歌系即系只此一家，即系独一无二嘅，可以话系。同埋當時係少唱作歌手啦，同埋佢又好堅持一啲廣東話嘅唱法啦，例如默默地吞後他啊咁嗰啲咧。咁而家僆仔唔知咩叫吞後他，真係好正。咁咧，係阿 Pran Su， 你問我呢個 Rico 嘅 GR3 咧，咁我真係對呢部機係非常之有意見嘅。咁我覺得定價7000几喎， 水火都6800-6900，仲有佢一部 DC， 仲有佢系冇乜特长，仲有佢个广告影黑白，仲有佢啲试相咧，即系网上面 download 到啲相都系黑白。咁我想问一下，一部 DC 值7000蚊，但系又得个三轴防震，同埋又得个 APS-C。仲系 fix 镜头，即系讲唔出有咩优点啊。咁啊，胜在咧好多潮人用啦，曾经 GR1 嘅时候，咁咧即系每部机都有个传统嘅。我成日秒到爆嘅 marketing 主导咧，就系、是、你喺 Ricoh 嗰度见到啦。即系 Ricoh 啲机系唔差嘅，老实讲，即系佢以前都有出镜头嘅。咁同埋，我觉得而家啲机。唔係覺得啊，實際上而家啲機咧都好講你拍 JPEG 嗰個設定啊，即係 JPEG 嗰個設定咧係令到啲人最快決定買邊部機嘅。所謂設定咧就係、是、你有一張相你去試機嘅時候好中意嗰下你就買咗噶啦。咁我覺得有幾個品牌咧都係靠個部機出街嗰個顏色設定去食糊嘅，我覺得富士啦、Ricoh 啦咁樣，咁所以。我都嘥好多时间研究 Ricoh， 睇下啲机能啊，有啲咩长处咧。我真系睇唔到有一个说服到我，而一部 DC 卖7000蚊嘅理由去评价呢部机咯。嗱，首先讲，根本而家任何相机咧，任何一部啊，佢唔坏咧，都唔会差到去边嘅，因为所有嘅组件咧，都系由几间好高质素嘅。嗰啲即係預早整定嗰啲叫咩，嗰啲叫做咩，突然間唔記得咗呢個 term 係咩添，即係嗰啲 OEM 嘅廠去做嘅。咁你冇乜驚喜可以話，唯一驚喜呢就係個 software 囉，即係我頭先所講嘅設定出到嚟好唔好用啊，啲相啱唔啱你睇啊咁樣。咁即係我早排早幾日有單新聞，就係加力士俾呢、這個俾呢、這個呢个华为串交啊嘛，话华为机影到加力士，但系加力士影唔到个加力士啊，即系话加力士一部机影唔到个银河出嚟，但系呢、这个华为就得啦。喂，大佬，你华为嗰啲组件，你嗰啲 OEM 嘅镜头啊，嗰啲 RAM 啊，全部都系帮三星买噶、啊，你够胆真系串交人哋，话人哋影唔到加力士，真系，就只不过你嘅设定夹硬将佢能够影到30秒。曝光，但人哋唔识咩？你估人哋第啲厂牌梗系知道可以做到30秒啦，但人哋 protect 翻个粒 sensor 啊嘛，人哋唔使等你部机会咁容易坏啊嘛。咁即系佢咁样嘅，就系串人嘅，即系不知所谓嘅呢啲，即系俾你发咗达，俾你买好多都冇用啦。呢啲厂我真系睇唔起咯，即系送俾我都唔会用啊。讲真，我即刻卖咗佢就只会唔好扮清高。咁仲有阿 Ken Lee 咧，啲猫喺香港，咁我而家咧就身处南半球，咁所以你见唔到猫嘅呢度。咁咯，咁嗱，我头先你话嗰部机7000蚊啊，不如我俾你睇下我部机啦，我部机摆喺边啦，等啊，唔知摆喺边。喂，咁系啊，头先想讲少灵异事件嘅，本来。咁就充满刺激嘅灵异事件，咁咧就讲关于我呢几日嘅行程咧，同相机有关。我读埋呢度，讲下个行程同埋摄影嘢先。 岳涛耀，生日快乐！ 喂，多谢， Happy birthday，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3:00 系啊。 香港人迷恋政治偶像和政治明星，文字未开，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智商一般高质素，也很冷静理性看待世情，不易受政棍所愚弄。 是啊，越 国利人是不是有邪嘢讲啊？ 是啊， 明白晒，也要是人数华为被揸个条女全身苹果产品、加拿大警方话。 是真的好笑，这件事真的好笑，试探敌情嘛，要身为老细。 千万王 S1R。 S1R 我冇用过，但我都睇过大量嘅 review 啊，同埋佢个宣传片嘅。咁其实超买得过嘅，虽然个价钱我觉得有啲贵啦。咁但系即系对我嚟讲咧 ，Lumix 嘅 GH5 咧，或者 GH5S 咧，已经去到无懈可击嘅程度噶啦。点解咧？因为佢个机身即系最基本嘅防震已经系。而家赢晒其他机嘅，兼夹咧佢做个 finishing 同埋嗰个防水防尘嘅设计咧，全天候咧系简直系有啲真实嘅故事咧，我听过真系 O 晒嘴嘅。好似有一 crew 人咧就嗰阵时系 GH4 啫，就唔知拍一个咩生态嗰啲，即系拍条河定冰河定唔知咩，即系融雪嗰个景象。咁去到一半嘅时候呢，突然间山洪暴发，咁成班摄影队呢同埋嗰啲科学家呢就冲晒落去下游嗰度。咁呢后来退咗水之后呢，执返晒相机呢，清一色所有 Canon 坏晒用唔到，但係所有嘅 GX4 呢全部可以继续开返机，即係干返之后。即係呢啲根本就唔係广告嚟嘅。但係呢啲广告呀有力过晒任何嘅广告啦。咁但係唔知点解嗰啲龙友呢硬係话都唔係 full frame 都冇得比較嘅咁講，即係佢哋嘅睇法啦。咁如果拍片即係拍相，我就唔同你拗啦，因為影相呢 full frame 嘅的確係有個優勢嘅。咁但係拍片呢，我認為 M43 已經可以拍到好高質素嘅片啦，甚至乎變返如果你拍電影呢，你用返 full frame 嘅機呢，反而個障礙好大嘅，因為用鏡頭同埋景深控制方面呢係好棘手嘅。即係如果你唔明就唔明㗎啦，即係嘥好多時間講㗎要。咁呢我喺用過兩者之間呢，我覺得用 M43 嚟拍片，你係 control 嗰個構圖呢係容易好多，同埋可以自由好多，同埋鏡頭會多好多用囉。咁所以呢我就未必會覺得 full frame 要嚟拍片係有優勢囉。咁但係佢而家去到S1R 啊，系嘛？即系咪自打嘴巴咯？咁我觉得，如果你用翻佢 full frame 镜头嚟拍片咧，亦都会跌翻落嗰个情况嗰度咯。咁所以佢有少少类我不是人嘅，对我嚟讲，即系对一般嘅 consumer 嚟讲，梗系 good 啦，又 full frame 又拍片嘅技术又好成熟咁样。咁其实佢全胜噶啦，已经，因为佢有两部啦，一部 S1 一部 S1R 啦。一部 S1R 咧，影相方面 resolution 都可以达到好高好高啊！即系幅相你放到去几大啊？即系我要睇翻 spec 啊。总之咧，佢系前所未有地，即系喺 Panasonic 嘅世界未试过可以放到咁大啦。同埋 ISO 又可以媲美到 Sony 啦，同埋已经超越咗 Canon 啦。即系嗰个 quality 喺暗位嘅时候产生嘅 noise 已经好 fine 啦。咁佢就系又换取咗嗰样嘢。即系 full frame 就有呢个优势，但系又落唔翻去 M43 嘅优势，咁所以我谂住放弃啦，我都唔会用 Panasonic 噶啦。咁但系咧，佢竟然咧就入咗呢个 L Lens 嘅联盟。咩联盟咧 ？L Lens 咧 ，L Lens Mark 咧，即系唔明嗰啲就好难明嘅。即系话咧 ，Panasonic 为咗出呢部机，出咗个崭新、前所未有、前无古人嘅一个 Mark 叫 L Mark。佢聯盟呢就包括色碼同埋拉卡。咁好想唔想咁巧呢，我就中咗色碼嘅毒好多年㗎啦，幾年㗎啦。咁後來我仲買一部色碼嘅大相機，即係 APS-C 嘅相機。我玩即係好好玩，即係日日玩都唔厭，好靚啲相，好 detail， 直頭係文相嘅一物嚟嘅。咁佢又係 L-Mount 嘅世界喎，色碼。咁但係我用緊嗰部呢係 S-Mount。咁话即係话今时今日我用咗 S-Mount 嘅镜头呢好多支呢，咁出咗个 L-Mount 嘅 adapter 之后呢，就令到我当我买部 Panasonic 嘅摄影机嘅时候，我可以用返同即係可以 common 到啊，即係无论我用色码镜唔係用色码镜可以 plug 返晒落呢三部相机嗰度。哇，呢、這个简直天大喜讯。系喎，阿监制叫我快停啦，因为三点钟。咁我讲埋呢度先啦。咁於是乎呢好开心啦。咁我可以继续用色码同埋用 Panasonic 继续 好坚决咁样，唔会转第二个 brand， 唔会转会主咯，就系咁样。 陈丹 ，Happy Birthday， 探长， 22 Lanson，Thank you， 生日快乐，探长 ，Richard 赵明王 ，Happy Birthday，Thank you， 苏少 ，Happy Birthday Mike，Chi Man Wong，生日快乐。 好啊，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咧冇话俾人听我几时生日噶啦，但系竟然有人自动记得咧，因为呢朋友识咗好耐嘅，因为咧。我啲好耐朋友个特性，记得生日同埋记得我个电话号码，因为我个电话号码长年咧都冇转过啊。无论我有咗手提电话之后咧，我都仲系用紧同一个 landline 嘅飞线嘅。咁所以咧，我到唔知喺街度撞到30年前嘅朋友，都噏得出我以前个电话。但系好可惜我 cut 咗啦，好后悔啊。喂，咁啊，监制已经叫我 生日快乐。 系多谢啊，监制已经叫我快啲完啦，咁样所以咧就差唔多啦，因为呢度人哋都夜啦。咁啊，今日即系超多人捧场啦，比呢一排。咁啊，今日有几多人嚟咧？睇下条数先。最多嘅时候145，系嘛？唔系、哦，最多嘅时候155。咁啲人听都唔讲嗰啲就走咗10个，咁十几个，咁然之后仲有141个咧。咁啊，今日都非常之成功啦，叫做所谓，即系唔系成功，今日都叫做即系用一啲是非题咧，就要嚟引到多人入嚟啦。咁希望下次咧，即系唔讲是非咧，都有咁多人就更加好啦。咁啊，迟啲啊，成日关咗镜头喺嗰边，喂，迟啲香港见啦。咁啊，仲有咩漏咗答，大家就留言啦。同埋头先嗰位朋友似乎。空降瞓醒入嚟嗰啲嘅，咁啊多谢你入嚟啦，咁 OK， 咁啊再倾过，香港见，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